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嗱，冇听错啊 ，Jingle 啊 ，Jingle 就系话礼拜四嘅大军阀。咁今日礼拜二，点解礼拜二我哋开麦咧？咁就系因为咧，其实阿土。 系 咁啊！我哋礼拜四，我哋嚟紧呢两日就要去台湾啦，咁所以就同阿淡啊调一调啦。咁啊，所以即系对于即系阿淡嘅听众嚟讲咧，就 say 声 sorry 先啦。 咁啊，要等到星期四先听到阿淡嘅节目。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大军阀嘅时间。咁咧，今日咧我犀利啊，揾到个麦靠 friend 翻嚟。 系 啊，周庭熙。 你系我系周庭熙。 系哇，周庭熙犀利啊！个朵好多啊！我今日真系唔知点样介绍你好，大佬系嘛？即系嗱，你啊呢个即系呢个呢个咩啊？ 澳门 良心啦，又澳门日报嘅社长啦，啊新澳门学社第十届嘅理事长啦，系嘛？跟住有一个即系吓一个非常之得闲嘅搞屎棍啦，系嘛？哇！你真系即系朵好多喎、 啊。喂，得闲嘅搞屎棍唔系 title 嚟噶嘛？ 啊！呢、這个 你加落去啫、這個， 我加落去啦。 哦、OK OK。 咁但系我睇翻嗱，因为其实我睇翻阿周庭熙啦嘅 background 啦，甚至乎睇翻以前，即系其实佢你自己本身毕业咗都系四年啫嘛。 大学毕业咗系四年咯。 澳门大学毕业。 澳门大学。 但系你犀利、啊，你做好多嘢、啊，你成日督呢个特区政府嘅背脊、啊，吓、啊、即系之前又即系呢、這个即系响呢个澳呢、這个联合国系嘛，督澳门政府嘅背脊，又话佢呢个即系人权报告咧就。即系做假，自己又做过份俾佢。 哦，咁好多 NGO 都有权交嘅啫，香港都好多 NGO 交啊。 系咩？ 唔系咁啊，澳门交就我谂都系你系第一个系嘛？ 你可以咁讲嘅。 你有冇去 Jennifer？ 未有机会去，咁但系如果嚟紧即系佢再去 review 澳门啲重要嘅公约嘅时候咧、嗯，都最好会亲自去、okay. 即系汇报下咁。 澳门日报，诶、即系我搞嘢搞唔清楚，即系澳门日报嘛？你 澳门日报，你咁啊，即系食字嘅。 爱门日报你其实好出名㗎啦、香港都算係。 爱 门。抵死嘛呢个名字大佬。 喔咁呢就因为澳门呢有一份澳门日报。咁呢其实佢个花名叫做爱门日报。咁所以呢就 是。爱门嘢。 所以呢当时就係05年底呢咁决定整一份恶搞嘢嘅时候呢就攞咗呢个名囉。咁但係呢就已经嗰个发展呢已经去到呢佢就唔系做唔系淨系做恶搞啦。 我哋呢个时段嘅节目主持啊叫做谭志强啦都算系即系港澳都有少少知名度啦。都成日 call 呢一个。个爱门日报 系啊， 系啊，成日话哇呢本爱门日报今期又讲咩内容啊？咁跟住佢哋喺度跟住你喺度照抄嘅啫。 最新闻， 我记得佢上次讲咩啊嘛？上次讲弥补嗰单嘢咧，佢喺你哋嗰个网站里边抄篇文就系话啊，犀利啦！而家澳门咧个公民社会咧就壮大紧啊！跟住佢话黐 Q 线啦，澳门到而家今时今日都系一个神民社会嚟嘅啫，你哋发梦发得冇咁早啊！真系 你同唔同意阿淡呢个讲法？庭熙。 其实澳门居民呢仲需要一啲嘅时间去认同即係应该去觉得呢自己有需要有呢个权力呢有一个权利呢去选举自己政府嘅领导人囉。咁、但係而家即系而家普遍嚟讲咧，我们居民咧都会认为啊，其实即系边个做特首都好啦，总之系即系佢对我好就得噶啦， 冇搞咁多嘢啦。 系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即系其实即系澳门居民点解咁谂咧？就因为成个家庭教育啊、社会啊，咁都系呢一个嘅氛围之下成长咯，大家。 唔系，但系喂，你自己都话咩啦？即系其实而家步向呢个公民社会都有一段时间啦。即系哇，其实而家好多人啊都唔敢去，即系即系又去示威又剩啦。你就系今年嘅一个叫反弥补法案，有7000人出嚟，已经好威噶啦嘛，系嘛？喂，即系你平时即系你澳门街又细，系嘛？你成日出嚟搞呢搞路，即系俾人点上，即系你以后你要搵工都唔容易噶，系嘛？ 所以其实嗰次咪已经算是澳门的纪录嚟噶啦，嗱唔好计八九民运嗰阵时候啦吓、 你可以如果系唔计八九民运嘅话咧，咁呢个系最高纪录嚟噶啦。 游行好似仲有20000人添， 游行嗰次系有20000人，5月25号，咁5月27号咧系大概有7000人喺立法会外边咯。 你哋有冇少少惊讶？我哋睇到哇，澳门嗰啲人咁劲嘅咩？除咗五一啲阿叔冇嘢捞，系咁冲出嚟，即系同啲差佬搏火之外。 咁當然咧係會有驚訝嘅，即係因為諗唔到我呢個話題原來大家都最終咁關注，因為最初咧我自至少咧我自己咧或者我哋即係其他嘅朋友都會估，因為其實呢個你可以話係法律少少抽象少少嘅問題，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明白啦，哦原來咧嗰個豁免權係咁有問題嘅， 因為佢唔係好貼身啊嘛，你 係啊，其實呢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其實佢係幾制度性嘅，咁但係即係即係其實彌補係一個。好得意嘅 exceptional 嘅呢个例子， 系啊，因为点解嗱，佢究竟攞几多钱？嗱，我哋唔需要讲细节啦，佢攞几多钱退休金又好，即系补翻几多钱约满酬金俾佢都好啦。其实同我哋系冇直接嘅利益冲突噶嘛， 冇错。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睇到啦，就系如果即系特首系拥有刑事豁免权嘅话咧，咁其实佢将来系即系真系为所欲为嘅啫， 即系杀人放火都得。 系啦，冇错。 咁但系嗰啲嘢系好 remote 噶嘛，对一般 冇错，系啊，多其实。你就如果你讲香港咧，喂你搞三跑又好，哇呢、這个地铁超支又好，嗰啲先至大钱啊嘛。但系你嗰啲同人讲咧，喂你真系激发唔到人哋嘅愤怒噶，其实嗰啲又，因为嗰啲唔关你事咯，你冇直接相关啊嘛，你代入唔到噶嘛。 同埋个钱太大，你根本冇 concept 啊，讲紧。 喂，但系你今次犀利啦，啊今次好似据闻你即系最近俾人拉咗，仲过嚟香港嘅。啊！即系搞呢、這个，即系叫 我几惊你，我几惊你今日嚟唔到香港咧，我哋即系上半节嘅节目都唔知点样完成嘅，大佬。 即系 我谂住我同 Anthony 晏昼过嚟澳门揾你噶啦，大佬。 即系有个最新，即系而家都仲过到嚟，但系最新消息咧，咁头先收到司法警察局嘅电话咧，咁又传我过去，唔知搞乜鬼啦，咁又唔知可能有新嘅。 今晚你要讲过去系咪话？ 佢本身就真系想我揾我今晚过翻过嚟，直接同佢倾咁，但系我话今晚我真系好夜先翻噶，咁佢我话不如听日先揾我啦，我就我咁听日先揾。我啦， 哦，咁又冇紧要啫， 我唔知佢哋好似好急噶，可能佢哋上好多嘢搞啩， 系嘛？ 落咗口供未噶？ 系第一次口供落咗，但系佢可以再问噶嘛？ 因为你今日 hit 啊，今日你系咁接受呢个传媒追访啊，大佬啊，有 DBC， 跟住又 D100。啊，跟住又去到呢个港台，跟住梗系嚟我哋花生台啦，啊，即系呢个新媒体嘅代表。 喂，其实我想将你两个 instant 咧串连一齐去讨论呢个问题。第一就系由弥补法案到你最近即系嘅公投，即系你哋作为社会运动嘅人士咧，喺澳门呢个地方咧，其实你都有啲强心针噶嘛，系咪？经过弥补法案之后。 冇错嘅，咁其实即系最初咧，经过上一届上一年嘅立法会选举啦，咁同埋即系亦都系今年头啲嘅事件，你会感觉到其实有啲感觉到有啲无助感嘅，即系觉得好似哦，原来建制派只要有钱咧就可以搞掂一切，可以解决晒社会好即系好多问题，咁即系大家系房屋问题成日喺度投诉啊，咁 因为你上一次嘅立法会选举，你泛民主派啦，其实都唔系好多啫，你都冇乜泛嘅，你就总之民主派即系吴国昌啊、欧锦新啊。加你嗰张名单嘅得票咧，系少过四年前嗰届嘛？ 系啊，系跌咗噶，即系、那个 形势恶劣咗， 形势恶劣咗噶，即系由20% 跌到17-15% 嘅啫。 系、所以即系大家要理解个背景就系、你唔好成日讲我哋六四黄金比率啦，吓、即系我哋已经好劲噶啦，都系共产党管治嘅眼皮底下。系咪？ 我哋有六四黄金比率啫，但系你哋 其实我哋已经冇噶啦，吓、即系都系56、56、58咁样，即系徘徊嘅啫。 唉，仲好讲九龙东最近咩？即系其实而家沦陷埋添啦，你又唔选啊？吓、跟住又话嗰、那个又话，即系而家咩九龙东又啊边个唔系？但我哋最近即系呢个好似话啊， 唔好越拉越远啊！讲翻呢个澳门啊，讲九龙东。 唔系，但系你今次你点样俾人捉？你可以简单咁样讲讲先啦，即系好似好戏剧性喎、今次俾人捉。 咁咧就咁我哋喺星期日就开咗五个票站啦，总共咁、其中有一个票站咧喺澳门嘅水坑尾街咧，就好多媒体嚟睇嘅咁样。咁、因为咧就系即系好多传媒嘅 coverage 啦，咁其实变成一个即系叫做猛火地带咧，就警察就唔够胆喺嗰度乱咁做嘢嘅、 水坑尾 水坑尾，因为咧警察有任何嘅行动咧，就会被警察就会被啲记者追翻转头噶啦。 咁所以今次佢喺拉系边个位啊？ 今次咧就系、咁，我系开咗票站。11点钟咁，我去到2点几，我都要去下厕所咁样。好啦，咁去啊旁边嘅公园度解决嘅时候，咁喺传媒嘅视线之外咧，就当我一步出呢个公厕咧，就俾澳门嘅司法警察就围捕。 系， 呢、这个围捕嘅 咩 叫围捕啊？ 咩叫做围捕咧？就好似睇戏咧，就毒品交易咁样咧，嘣一声咧，有四方八面咧有一堆嘅警察出嚟咯，即系封锁晒，好似你会一个可以即系佢会，即系好假设你会逃跑嘅咁就封晒。 有冇俾时间你洗手先？你洗手出嚟 嘅，我洗完手出嚟嘅咁样系啦，系啦，咁啊，总之就即系用，即系总之就围住，跟住之后咧，咁啊，要邀请我协助。 但 系 佢好似你哋有好多部 iPad 都被收走咗系嘛？ 两部嘅平板电脑嘅，即系其中一个暂 充公嚟，而家到目前为止， 佢唔系充公，佢就话会当证物扣押咗咧，就会交俾澳门嘅检察院。 其实 charge 你啲乜嘢咧？即系需要咁大阵仗啊？ 嗰条罪咧叫做加重违令罪， 唔系呢一个话你攞到人哋嘅私隐咩？ 因为咧佢本身嗰、那个即系私人嗰度，佢嗰条罪唔佢嗰个唔系独立用嘅，即系话啦，要何谓加重违令罪咧？就系、是、政府俾一个命令出嚟，咁如果你唔遵守嗰个命令嘅话咧，咁咧就加重违令罪咯。 你唔遵守咩命令啊？ 咁政府就系根据即系个人资料保护法啦，咁就出咗个命令，就禁止以民间公投为目的咧，就系、是、去处理个人资料。咁我哋系继续坚持继续去处理个人资料啦，因为我哋认为即系有关嗰、那个。禁止嘅命令系非法，当然可以挑战啦。 因为点解咧？即系我理解啫，即系如果你话违反私隐，就即系有意思就系，例如我攞咗阿龙嘅身份证，喺未同意嘅情况，即系我攞你身份证号码，嗰啲资料，跟住咧就攞嚟乱用啦。咁可能已经犯咗两条罪噶啦。第一，即系我侵犯咗你私隐啦；第二，我就系乱咁用你啲嘢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公投，咁我俾个身份证 number 你。我去投票，咁而你嘅目的就好簡單啫，因為點解我唔想你重複嘛？係咪咧？重複投又再投，咁點搞啊？好似周張龍咁啊，大佬。 喂，但係會唔會咁樣咧？其實你已經係俾人 charge 緊兩條罪，第一條其實係 違反私隱， 藐視法庭啊，因為法庭係根據嗰、那個個人私隱保護法就唔俾你處理個人資料啊嘛。第二條先至係呢個加重 冇經過法庭㗎啦， 冇經過法庭 係啊。 嗰個命令係由行政機關發出嘅， 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下一步咧佢要我刪除資料嘅話咧，咁就一定要判我有罪啦，或者有法庭嘅其他嘅命令。 喂，翻嚟頭先我個論點啊，即係唔好講嗰啲細節嗰啲控罪，因為我諗我哋都唔知咩鬼，總之佢喐你啦。哎呀，呢個政治打壓咧好簡單啫，即係。会唔会因为弥补法案，你哋再将你哋嗰个行动升级，即系好似香港咁搞电子公投啦，民间公投？因为以前澳门冇噶嘛，我记忆所及。 其实就唔系， 所以先喐你哋咧。 其实咧去做呢个特首选举期间做一个民间投票咧，系 inspired by 系2012年咧就系、是、钟廷耀咧即系港大民研啦，做嗰个叫做咩 特首选举 猪狼 选举 系即系加 矮仔 加埋何家华俊仁嗰个嘅选举，咁其实睇到嗰个我都觉得哇呢啲嘢我哋都应该搞啦，你就俾居民一个机会体验下有得选举。 居民你好霸气、啊，你指住阿崔世安嘅，我都会同你搞过咁样样啊，系咪咁嘅意思？系咪嗰阵时真系咁？ 系的确曾经有嘅，因为咧崔世安咧，佢每一年咧，即系去做施政报告之前咧，咁佢都会揾即系新澳门学社嘅主要人物咧，就系、是、正式见面，佢倾下偈，可能倾一个钟到两个钟。 即系佢哋都会见你哋噶？ 一年一次咁大。 喂，唔错喎、 啊，做戏啊，即系至少叫做戏啦。 咁呢场戏要做，咁就 系、是。系啦，即系佢会逢去做施政报告之前，叫做即系叫做听各方意见噶嘛，做一做戏，即系我见住佢噶啦，咁样咯。 哇，佢都几重视新媒体。 喂，咁我谂到你另外一个原因啦，即系头先其实我就想 put forward 一个原因，就系话咧，你搞个运动啊，尤其是系即系澳门即系得十几个 percent 嘅民主派嘅运动咧，喺弥补法案里边咧，其实我嘅观察系一个突破嚟嘅。即系以前大家唔会想象得到，你听下淡讲嘢知噶啦，佢都几 typical 嘅澳门人噶嘛。 系啊， 系嘛， 揾食派 系，即系佢又冇咁讲，咁就即系总之，即系佢哋唔系话好。抗拒政府都咁紧要嘛？但系你上一次嗰个弥补法案嗰、那个嘅游行同埋嗰个包围立法院嗰个情况咧，其实已经对政府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冲击。一件咁嘅事，大家都可能系估唔到嘅事情，你哋都估唔到咯。我记得新闻片段访问你嗰时候，你话我都估唔到，不过做下啫咁样系咪以为又系得十几有嘅啫嘛咁样。咁但系今次你一再搞民间公投嘅话，咁你即系你行动升级。喺澳门嘅政府嘅眼皮底下咧，或者喺中共眼皮底下咧，不能够容忍呢样嘢咯。 其实咧，我系今年嘅年头咧，已经宣布咗咧，系打算搞一个咁样嘅投票活动。 但系有冇人警告过你喺过程里边？ 有 有、 哦、有，但系 就唔係好好彩，就唔係咁好彩咧。警告嘅人咧係來自於民主派嘅， 係嚟自民主派嘅， 唔係話 得意嘅，係啊， 即係佢話你唔好亂鳩咁搞啦，咁樣嘅意思。係 啦，即係佢就話咧，即係 你咁搞會出事嘅咁樣。 佢唔係會搞出事，佢會認，即係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崔世安咧就做得即係都即係雖然咧呢個人咧就即係佢會即係我呢、這個唔係我嘅意見啦，佢講法就係崔世安咧雖然咧就有啲懶咁，但係咧佢都即係佢都唔好差啫。咁佢呢排咧係啦，即係呢排咧佢又派錢咧，又搞啲搞佬咧，即係居民都對佢印象唔錯。咁你咁搞嘅話咧，你可能會變相咧係為崔世安抬轎咁樣。 哦，咁喂，嗰位民主派嘅朋友係咪你信任嘅人嚟？ 其实佢系一个议员嚟嘅，佢系。 哦 ，OK， 系 一个议员嚟嘅，咁唔系好多股啫， 你得两个啫嘛，系嘛，自然中一个啦，系咪？吓，唔系欧锦新就系吴国昌啦，系咪？ 哦，哇，咁样都已经即系 吓五十五十， 嗯， 唔系佢呢个逻辑咧就似民主党啊，主流嘅逻辑嚟嘅，即系所谓嘅帮倒忙嘅逻辑， 哦， 亦都系司徒华嘅逻辑嚟嘅。即系你做嗰样嘢，佢尝试衡量嗰样嘢嘅客观效果，咁你系帮咗当权者定唔系帮当权者？佢、就冇谂你民间公投成个过程好重要噶嘛？ 冇、错，其实咧喺个过程 到崔世安啫。 其实个过程当中咧，俾居民感受一下，如果你有权行使呢个权利，你有假设你有权投票嘅话咧，个效果系点咯？我觉得个教育过程其实我会系最重视。 喂，你嗰两条问题，一九年应唔应该普选系嘛？即系第二条问题，信唔信任崔世安系嘛？我当第一条问题，consent 先啦吓，赞即系我估都多数都赞成噶啦咁样。咁如果多数人信任崔世安，咁又点咧？ 咁 冇问题噶。 我觉得呢、這个 系咪 呢个作用咧，同我哋二零一二年嗰次又唔同。你嗱嗰次二零一年一二年嗰次嘅特首選舉咧，香港特首選舉咧，因為其實佢鬱敏嗰啲咧，佢就話：，唉，你搞呢個公投啊，你搞呢個咁樣嘅即係 民間公投， 算唔算公投咧？佢就喂，你等於係 justify 咗呢個嘅選舉啊嘛，你等於俾咗個 mandate 佢啊嘛。 呢個係另外一個 argument 嚟嘅啫。老實講，其實點解我同阿周庭熙咁快已經有個 conclusion 就係話，你公投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噶嘛。是市民参与的过程、我理得你第二条问题究竟是信不信任这个崔世安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我只是反映到给人听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行政长官选举是没有一人一票去参与的时候那现在我用民间来去做一个替代、其实已经是某程度是挑战这个建制了嘛已经是。是吧不要说在参与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份参与的重要性。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呢单嘢其实都系击中咗阿爷或者系特区政府嘅？ 呢个其实就系都最有可能咯。咁佢哋咁疯狂咁打压，其实就佢哋惊啫嘛。咁 我想问咧， 会唔会同之前弥补法案有关系咧？ 亦都可能，因为咧问题就系喺弥补法案嗰件事上边，我哋都顾唔到咁多人，佢都顾唔到咁多人，咁所以佢会觉得即系、我哋唔知无神神可能会真系会有一堆人好大堆人出嚟，咁令到佢哋冇办法即系。 唔系你要谂下， 即系如佢哋所控制嘅情况之下发生。 你要谂下中联办点谂啊？中聯辦見到香港，唔係其實你中聯辦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 central order 嘅啫嘛。佢呢個 central command 啫嘛。佢見到香港呢邊搞公投，然之後澳門呢邊有學，佢都要孭翻飛喎，大佬。 所以呢個帶嚟第二個問題。 啊、 第一個問題我嘅總結我唔知周玲你同唔同意咧，就係、是、話因為你澳門由即係所謂臣民社會，開始變成一個參與型嘅社會，或者開始、你無端端一個彌補法案。其实同大家唔系有太切身利益关系，我唔系攞到啲钱走嘛，系咪先？你话我搞到你冇份工，系嘛？我搞你冇间屋，咁啲人梗系出嚟抗争啦，大佬同你死过啦。其实佢系比较 remote 噶，都咁多有，对特区政府嚟讲系个 shock 嚟嘅，对共产党亦都系一个 shock 啊。佢初时以为搞捻掂咗呢个澳门噶啦嘛，边个谂住澳门搞唔掂噶？ 系啊， 咁跟住你再跟香港嚟搞，就带去第二个问题啦， 大镬啦， 就系你嘅运动啦。开始你抄我 有复制性， 我抄你 变咗个民主伊波拉， 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嘅士气。嗱、你喂，屌即系我哋香港人好简单，咪屌喂澳门弥补法案都两万有，咁、我冇理由少一个澳门噶， 即系互相澳门， 互相抵赖， 系 咁咪哭扑街咯， 仲要加埋台湾吓、你系陶君衡， 喂唔关事，屌又你。 你勾结呢个外部势力喺台湾嗰边啊，即系你三个地方你一齐互相响应嘅时候，你唔净止呢样嘢啊，你其实呢个影响系影响埋即系大陆啊嘛， 明白、 啊、你大陸又學埋呢一套嘅話，咁點算呢？ 喂，轉頭我哋翻嚟再繼續同你深究呢一個問題，好唔好？ 嗯，好啊。 星期三晚九點半，數風流人物，還看金英。 夏日熱辣辣，聽金英消暑解渴。夏日熱辣辣，睇金英吉檸檬茶。夏日熱辣辣，快叫索羅比出動。夏日熱辣辣，著小背心沖奶茶。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lu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呢、這个不是星期四的大军阀， 系 咁啊！今日请到新澳门学社、澳门日报、 麦考 friend 啊， 亦都系呢一个嘅澳门良心啊，好多梯图嘅 周庭社长， 系好多梯图嘅周庭希过嚟。咁啊，头先我哋咧就讨论紧，即系我两个 arguments 啦。我话第一就系因为你从当权者嘅角度，你澳门不嬲都系喺我控制范围之内噶嘛。其实应该系台湾同香港都向澳门学习啊，从当权者嘅角度嚟讲，系、嘛？你而家越搞越离谱，咁啊，梗系喐你啦。上次已经俾你偷个鸡，系、嘛？大家都 shock 啦，都谂住动唔到人、第二个咧，我就俾阿 Anthony 一句总结埋啦，就话呢个叫伊波拉啊， 民主伊波拉，系、 互相砥砺、互相鼓励、大家互相学习啊， 个传染性强啊。 你搞完太阳花。跟住就整个弥补，跟住我哋就哇冇理由咁渣噶，咁我哋搞个新界东北嚟顶一顶，跟住又 六二二 七一，即系凌晨嘅语言占中咁样。 嗯， 周庭，你觉得呢、這、一个我嘅 put forward 嘅论点，你觉得有冇准确性喺度，令到今次你俾人拉？ 其实呢即我觉得而家系世界好细，即系唔止系即系呢个即系华人嘅地区啦，咁其实全世界嘅社会运动呢都系互相影响緊啦，互相学习緊啦咁样。咁、当然呢我哋啲邻近嘅地方当然系即系大家学习啊交流嘅系会更加多啦。咁其实讲真，即使我哋唔亲自坐低倾偈，我哋喺媒体上面已经或者个个都觉得好多嘢可以学啦咁样。咁所以即使即 系睇你嘅 Facebook 先得啦， 或者即使你断住晒我哋啲来往咁样，其实都冇用噶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就系、即系我哋系每一个嘅城市啦，自己嘅关注嘅位置啦，喺度即系尽力去做咯。 嗯，但系你哋都有抄香港噶嘛，系咪？即系过去或者抄台湾噶嘛，喺佢哋个运动嘅元素里边。 咁我会觉得去。 即系叫抄啦，即系大家 模仿啦， 模仿下啦。 即系我会觉得一定系会有，我会觉得自己学习咧系学习，即系嗰啲叫做 lesson 咧、即系有啲乜嘢系即系一啲路系应该走，或者啲路系唔应该走。我觉得呢一个嘅系宝贵咯，咁样。 嗯，喂，从香港嘅运动经验咁多年啦，吓、我哋始终唔得嘅运动啦，你有咩 lesson 学到咧？ 其实我觉得系喺个操作上面咧，其实即系都有，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嘢嘅，譬如话。即系虽然啦，即系占领中环咁样，系、由即系戴耀廷最初宣布嗰个版本，到而家个版本似乎都变咗好多次。咁但系佢入边都有一啲嘅 idea 系可取嘅，譬如话系将占中同普选同埋翻每一个嘅社区，每一个嘅NGO 嘅议题连结，其实呢啲嘢系我哋都好值得去做嘅咁样咯。其实即系其实呢啲即系各种各样嘅嘢，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值得参考同埋借鉴咯。 喂，我想问咧，其实你今次咧嗰个即系电子公投啊， 嗱，你哋有冇即系嗱？其实香港嗰次就打压得好犀利啦，中俄联军啦，搞到就系你今次又点样咧？即系网上面嘅打压会唔会更多好多人即系咁？ 我都知道你哋系用 Cow Flag 嘅喎，系咪都系？ 系啊，都系用。 你系咪又系抄香港用 Cow Flag 啊 ？Cow Flag 本身已经系呢个行业入边好出名咧，就系啲 DOS 嘅啦。 OK OK， 系非常出名。 唔使抄香港呢样嘢 啊！唔系呢个佢本身嘅行业就系非常出名，所以咧，我最初我一听就吓唔系嘛 ，Cow Flag 都挡唔到。咁嗰时我就拗晒头，哇！咁即系仲有边个系挡？挡到啊咁样咯，就系、是、即系佢应该好出名，好出名，专系用嚟挡呢样嘢噶啦。咁就我跟住原来咧就系 Cowflare 佢听翻嚟咧，咁系另额外去调咗好多嘅资源咧，嗱去即系帮港大咧去挡嗰个攻击嘅。今次我哋都系即系请 Cowflare 帮手啦。 但系佢哋有冇即系 complain？ 哇！你唉、哎、接你呢啲即系 job 啊，好即系好痛苦啊，都谂都唔知点接唔接。 但系似乎 Cowflare 咧，佢个计划嘅就系如果佢系认定咗你系一个合资格嘅 NGO 咧，咁咧佢就会免费同你提供保护咯。咁但系我哋呢一刻咧，暂时就未见到大陆嘅网军攻过嚟嘅。即系当然 ，Cowflare 讲俾我听就啊，有一啲咧有潜在威胁嘅一啲威胁嘅 IP 嚟到访。讲过我哋，但系咧佢哋就未开展攻击嘅。咁但系为咗安全起见咧，我都系将大陆嘅 IP 地址暂时封锁晒啦。 三个英文字母啊 ，NGO 啊，你知唔知年头嗰阵时咧，呢、這个两会咧就即系认定咗 NGO 咧系入侵大陆嘅一个即系头号威胁啊！呢、這个勾结外国势力嘅头号威胁。哇！你仲要系即系以 NGO 嘅名义，即系搞呢个电子公投，不特止。哇！你嗰阵时仲有个 background 系即系呢个澳门第一个 NGO 嘅代表去欧盟嗰边参与会议、啊，哇！你自己本身哇，你都几啊，你都几麻烦下、啊，真系 喺当权者嘅角度 系啊， 哇、啊！咁我觉得每一个能够去利用嘅机会咧，咁我都系尽力去，即系尽力去使用或者尽力去做啦、 嗯。即系有冇俾人定性勾结外国势力，好似陶君衡咁样咧？ 勾结啊，其实讲真，佢咁点勾结咧？咁样咁佢又俾到啲咩啊？或者我听下佢啲咩嘅指示咧？咁样 你唔需要你自己讲系唔系嘅，佢一定性你系唔系就系唔系噶啦，真系。 唔系美国都冇揾你先。美国领事馆， 美国咁 过去有冇交流下先？ 咁佢周围都系咁约人噶啦，澳门都好多人俾佢约过，咁当然 约嚟香港啊，定还是佢过嚟澳门揾你？ 佢过嚟澳门揾我咯，咁 过嚟澳门揾你，因为佢住。港澳嘅領事館就喺香港噶嘛，係咪？ 係啦，咁但係 翻唔到 咁啊。係啊，咁但係就佢日都係傾一啲即係普通，我哋都同傳媒講開個嘢，去講下啲情況啫嘛。咁佢哋本身其實咧，佢哋對澳門嘅了解都一定，因為其實佢哋係都幾密去睇澳門啲報紙，就係佢知道我哋做緊啲咩。 其實好熟噶佢隨時可以俾 advice 你添噶。因为佢熟到， 未试过佢俾 advice 我咯，咁样啦，系啦，即系佢会知道我哋做啲乜嘢，咁啊，佢大家倾下，哦，咁咯，佢又讲一讲下我哋啲意见咯，咁大概都系咁啫嘛，系啦。 咁中联办有冇揾你哋泛民？ 中联办就冇啊， 从来冇， 从来冇。 咁昌哥啊，或者系欧锦西有冇咧？ 直接应该冇，间接我唔知。 咩叫间接？咩叫直接啊？直接就系我俾张卡片你，我系中联办嘅人咁。 系啦，或者咧可能系请佢即系中联办嗰度坐啊咁样。咁但系如果间接，可能即系你知中联办有时白足咁多爪噶嘛，佢又即系佢 好多下线帮我手做嘢嘅。 系啦，即系咧佢可能咧系用一个叫做大陆唔知咩杂志啦，用一个唔知乜唔知一个不知名嘅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嘅名义啦，过嚟请啲人食饭，跟住咧咁食饭可能系所傾完嘅嘢嘅報告咧，咁可能就交去嗰啲咁嘅地方咯，咁樣。 即係你哋係有嘅， 澳門係有呢啲嘢嘅。 你哋泛民主派都即係都召見㗎啦。 我就唔係嘅，我咧就已經係喺今年，我唔記得咗係幾月啦，總之大概係三四月度啦，我宣布咗咧就係我唔會見嗰啲人嘅，即除非即係中國嘅人權狀況有改善咯。 即係嗰啲 so call 叫中間人， 中間人啊，係啦，因為咧佢哋會嚟咧會各種嘅形式嘅，即係佢話自己係研究員啦，之如此類。咁咧，其中一個更最犀利嘅例子咧，咁佢係咧去透過揾我屋企人呢個關係咧，就嚟同我接觸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先發咗聲明，我係唔會見佢哋，除非中國 屋企人咩關係，即係話佢係你嘅表哥嘅遠房親戚咁樣嘅。 即系差唔多啦咁样。总之咧，就系佢个朋友再加层恩亲，跟住唔知乜鬼嘢咧，系啦，即系我都唔识讲啦，都系。总之就话， 即系总之系内地嘅国安部或者公安部啊， 系啦， 诸如此类，系 俾压力佢哋。 系啦，系啦，咁系啦，诸如此类，因为佢哋都系即系似乎系受到。 喂，咁见到你可能有数，即系我讲嗰啲官啊，唔系讲你啊，大佬，因为你已经公开都话唔见啊嘛，系嘛？ 唔系，我总之我而家就全部即系大陆嗰啲我系唔见嘅，因为咧个主要就系抗议咧，即系喺今年头咧，譬如话嗰本神宗出版社嗰啲，我可以俾佢诱骗到中国大陆之后被捕啊，即系嗰啲其实好离谱嘅。 喂，咁所以其实你都系大中华交喎。如果头先你个讲法就系、是，因为点解你话中国人权嘅状况唔改善嘅时候咧，我唔接触呢啲中间人。 唔系，其实我唔会视佢哋为啲咩中间人，因为问题咧，嗱，我只系谂喺我嘅角度可以做咩啫？ 系 喺我嘅 佢咪套你料咯？ 嗱，即系我嘅角度，即使其实咧，之前你会揾我套料咧，我讲嘅嘢。我絕大多數都是可以同媒體講的，都是公開資料啫嘛，都是 public information。 唔係，咁佢想 dig into 比較deep 嘅 area。 係啦，即當然佢可以，但係問題我會覺得就話啦，我要抗議，咁我中聯辦到點抗議都唔理我噶啦。不如我覺得對佢哋實效有感覺啲嘅，就係、是、我好似外交手段咁樣咧，就係、是、去中斷同你嘅聯繫，咁你自己改善咗，我先考慮同你見咯咁樣。 哦，咁样样， 咁所以如果见到你都好威噶咯，嗰啲有关部门嗰啲有。 问题而家系大陆嗰啲嘢，我即系如果系来自大陆嗰啲，我就唔见噶啦咁 样。明白。喂，其实嗱，你自己本身今次嗱讲翻公投啦，你自己本身有咩目标嘅？其实有冇话即系几多人数啊？咁样 到目前为止几多少？ 到目前为止啊，头先个数字好似系6700。 6700，上一次2012年。2013年是吧，应该是。2013年的立法会选举，你们有几多少投了三张名单的泛民？ 三张名单 加埋埋几多票？ 如果是三张名单加埋是二万三。 二万三。咁即是话其实你仲有排追，现在6000几。是吧， 是咁，但我会。 我哋唔可以帮手投啦，是吧， 啊冇呢、這个唔好事，真係冇办法。 澳门身份证先至投到。 当然系澳门身份证。 即 系贪 都投到。 Okay. 投资人都系投到啦，而且佢我唔知佢好似有冇写上网话投咗咁样。咁、但係啦，咁但係即系主要就系、是、即系如果呢其实下一个目标呢就可唔可以上一万或者二万，因为如果过到呢个数嘅话呢、即係表示呢佢嗰个数字会显示到同埋即係同5月25号呢出嚟反弥补嘅人数相约囉。 因为你反弥补大概二万人到。 大概二万人到啦。所以希望 喂，理论上就应该高过反弥补嘅，因为点解你上次反弥补你出嚟游行最多系二万人，你身出身汗㗎嘛。 係啊。 如果我揸住部手机就嘟嘟嘟。就搞掂嘅咯噃， 但系今次疯狂打压得犀利啊嘛，咁政府又疯狂抹黑得犀利啊嘛， 系佢点样疯狂抹黑法咧？ 其实由我哋七月头宣布做民间公投开始咧，咁政府咧就要开始系咁日日日。喺度讲话非法非法非法，七建制嗰啲人咧就系咁写报纸啊，接受访问又非法非法非法，跟住之后咧，由我哋去用集会形式去即系话叫做街站宣传啊，做票站啊，咁啊，总之政府又唔俾，跟住之后又上咗搞一轮之后咧，咁咧就即系。我哋就即系我哋又变阵，总之系成个过程，我哋基本上咧同政府打交道嘅嘢，全部都打仗噶啦咁样。 但系按道理而言，应该系你打压个力度越大，个反弹应该越大，好多人扑出嚟至系嘅。 咁好难讲噶，因为佢嗰、那个，因为咧，澳门同香港有啲唔同，其实。澳门人对一国两制嘅态度咧，同香港可能会即系会有啲唔同嘅。譬如话以上一次嗰个离谱为例，会有一部分澳门人话：，哎呀，啲咁离谱嘅嘢啊，我哋一定要同中联办讲，同中央讲，叫中央要整治下澳门啲官咁样。叫习近平打贪啊！我叫习近平，不如过嚟打埋澳门啲贪啦，咁样。 即系好神民嘅心态、视中央为呢一个嘅皇帝。 吓，只打贪官就不打皇帝， 即系佢当中央咧系包青天，即系其实咧嗱，而家咧阿习近平呢只打贪咧就啱你哋口味嘅，系咪？ 系啦， 即系部分居民咯。 咁即系唔系澳人自傲啦？ 咁系啦，咁其实如果而家咧即系大陆出到嚟，即系因为上一次有嗰个叫中华总商会有个代表团上北京，话张德江接见佢哋，咁张德江咧其实开道口就系话啊，而家澳门咧有啲违反基本法嘅活动进行紧啊，呢啲嘅行为咧应该要纠正。 定啊、澄清啊之類。 違反基本法咩行為啊？即係公投。 即係其實當日暗指公投啦、哦，大家都心領神會，知道乜事，咁翻到嘅人做嘢啦咁樣。 喂、嗯，但係真係我唔真係唔係好明嘅。嗱，香港即係所謂民間公投啦，我哋已經即係激進派啊，已經叫鳩頭啦，已經我哋叫做係咪？你聽過啦，係咪？我哋 Facebook 裏面我大把人罵噶嘛，即係話其實冇用嘅，真係要投咧就唔該辭職公投先有用啦咁樣。喂，你已經去到咁嘅 level，、 嗯、 即係我哋嗰啲激進派的角度啊、嗯，即係民間其實表個態嘅啫，同個民意調查冇分別嘅嘢嘅啫。喂，都喐得咁緊要、嗯，所以澳門其實個面對嘅狀況係危險過香港好多 嘅。係啊，同埋其實咧，其實我最初做設計嘅時候咧，我原先諗住咧就唔係淨係問普選咁簡單嘅，我原先諗住咧就問埋普選定義如何先至係普選，譬如有冇公民提名，係啦、啊，所以呢、這個我最後咧，因為大家都反對覺得太複雜啦，所以都係所以都係問即係是否普選算先啦咁樣。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已經我哋將個問題 reduce 到好簡單嘅啦。咁但問題一個 你就係一九年究竟係咪普選行政長官？係 啊，咁簡單嘅問題一條，跟住再信唔信任崔世安？咁其實呢 兩條 夾埋兩條根本係啦，咁意見表達啫嘛。 喂，你知唔知如果你喺香港啊，第一你搞呢個咁嘅民間公投會俾人屌，就話你鳩頭啊冇用嘅咁樣係嘛？第二就喂19年普選行政長官咁立法會咧。 系啦，咁亦都有人咁样问嘅，咁但系我哋 取唔取消委任议席？因为我知道你有委任议席， 系啊， 取唔取消委任议席咁样？ 哇，公投一条选票点问咁多嘢啊？咁样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就你睇下，我哋连即搞一个咪香港嗰个轻强咁多嘅嘢咧，已经俾佢要拉要。 我哋你点知我哋先会笑你嘅？如果你在香港搞到咁嘅嘢，大佬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其实讲真，我净系一 announce 出嚟话做埋一公投咧，已经有一啲即系可能系叫做对我哋一啲嘅支持，应该话喂太激。尽啦，其实我之前讲外咗激进乜鬼啊，大佬，佢投票系最，我觉得系最和平噶啦， 唔系同埋嗰啲唔系算系实质嘅投票啦，系、咪？你话如果欧锦新、吴国昌一个人辞职，去搞一次补选，咁、你就真系大镬啦， 大镬， 嗰个真系叫公投啦，究竟赞唔赞成19年澳门嘅行政长官选举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系、嘛？再加多个议题就系话取唔取消晒所有嘅委任议席同功能组别嘅议席，喂咁你就 P K 啦，共产党。喂而家咁轻骑，即系都系咁，即系咁屎啦。你唔介意我咁讲，咁屎嘅民间公投，哇你都咁样喐法，系嘛？就奇怪咯，所以呢样嘢就 即系民调嚟啫嘛。其实 after 嗰个 系咯，你喐乜嘢？即系好似阿龙咁讲话，喂你咁样打压喺香港嘅社会咧。就唔止六千人投噶啦， 系啊六系啊，讲紧六万噶啦。如果按澳门比例， 你都玩到咁准，我同我个表态都唔俾啊。 都好简单，如果你 TVB， 你最近又搞呢个港姐啦，你港姐如果你最后屘佢有一 part 其实系咩噶嘛？ 公投啊嘛， 投票啊嘛。 咁你反唔反对啊？ 你自己话公投，咁你又拉你咯，系嘛？咁又得啊？ 喂，你点样分析咧、啊？你对于我哋嗰啲咁嘅谂法，会唔会我哋太激个头，唔系好啱澳门社 会？我觉得系每一个嘅即系社会发展阶段唔同，你要用唔同嘅手段咯。即系正如即系有时我都大家分享嘅，我都话啦。咁其实我哋每一个嘅运动咧、或者每一样嘢咧，我哋即系虽然我哋有好大嘅理想啦，但系有啲嘅短期嘅目标啦，我哋希望可以达系透过我哋呢啲活动可以达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对每一个嘅 market segment 都要有一个 marketing strategy 咧，咁样去做。咁、而我会觉得喺即系澳门，我哋而家即系大部分居民咧，似乎都未觉得嗰个普选好切身嘅时候咧，不如俾个机会大家感受一下先咧，大家感受一下啦、如果大家中意啦，咪一齐争取咯。 但系会唔会今次就反而令到啲澳门人觉得？哇！你咁样好似搞乱澳门咁样，因为你睇翻即系例如《苹果日报》咁样，访问咗一啲澳门市民，佢哋都话：哇！而家俾你咁样搞一搞，已经咁乱啦，又有差佬拉人啦。喂，大佬，你个真嘅咁仲大镬？ 喂，但系而家系边个搞乱澳门先？而家系差人或者澳门政府就搞乱政府嘛？佢、即系当然政府或者建制派就话啦啊呢、這个咧民间公投就撕裂社会，而家边个撕裂社会啫？佢哋就撕裂紧社会。 但我谂佢背后有个目的嘅，即系就其实系制造一种白色恐怖气氛喺度。 冇错，系啊。咁 即系咁少嘅嘢，即系我哋喺度即系讲下笑咁讲，就其实都好屎嘅啫嘛。个民间公投 系啊， 系嘛？我哋搞咗好多年啦，成日都觉得冇用嘅啫。即系搞完之后，佢冇乜用啊。咁当然我哋唔可以攞香港嗰个嘅政治发展嘅水平同澳门嗰、那个即系嚟直接类比啦。咁但系佢咁样做法咁轻强嘅嘢，佢都咁样做咧， 其實個背後嘅目的就係俾你聽，嗱，我唔可以容忍你再咁， 嗯， 係嘛？從當權者嘅邏輯就係，嗱，我會拉人封艇嘅，拉人封艇唔淨係要周庭希驚，周庭希一定唔驚啦。如果以佢頭先咁嘅 mentality， 佢希望其他人驚啊嘛， 嗯，冇錯， 其他人驚先緊要啊， 寒蟬效應 係嘛？如果你今次一萬都唔過嘅，而家睇咁嘅走勢啊，佢成功咗啦，證明我呢一次成個行動咧係成功的。 嗯， 即系从当权者嘅角度眼光嚟讲， 嗯， 你谂下上次弥补法案呢一个指标嚟噶，两万人出嚟游行， 嗯， 打到得翻一万， 嗯， 咁成唔成功啊？ 嗯， 唔过一万添而家， 系嘛？所以澳门人你要争气咯，我觉得就真系 Macau friend， 你真系要即系躲一躲啊！喂，如果你今次你俾佢打到一万以下嘅，即系我成功咯，我下次要再用 啊， 嗯， 你有咩事嘅时候你一定会再用。如果你今次调翻转头，你弹个四万翻嚟， 嗯， 同埋会唔会 真系灰头土面啦？对当权者嚟讲，佢咪告都唔敢告你啦。 同埋会唔会系因为一个 timing 问题啦？即系例如香港咁样，其实搞好多次游行，跟住再进一步走去搞公投，其实一步一步上噶嘛。但系对于澳门嚟讲，喂，今次系你即系本身社会运动已经少噶啦，咁然后你系第一次走去搞呢个民间公投，喺澳门政府嘅角度嚟讲就好 sensitive 啦。喂，呢个萌芽状态嚟噶，我俾你搞到成咁嘅扑街。 我咪打压冤嘅问下状态咯， 系啊，喂，其实系咯， 咁啊，呢个都系有可能嘅，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嘅传闻，咁传闻咧就系中联办咧，其实一听到即系我系喺即系上一年尾今年头去传出呢、這个去搞民间公投嘅消息之后咧，已经系啲所谓嘅中间都频频派人咧系周围嚟收料噶啦，咁、跟住之后咧，亦都系传闻又有指令咧，系中联办咧落 order 咧系要点咧要禁死民间公投， 威逼加利诱咧。 威逼加利问题就系、是、利友我又未收过任何信或者未接受过任何嘅， 唔系你啊，其他人啊， 我嗱其他人我就唔知啦咁样，咁但系就即系佢即系叫做佢透过啲中间人威逼我又未试过，利友亦我都未感受过咁样。 美男计都试过啦啩？ 美男计唔系未见过，亦都未见过佢哋出动美男计咯。 哦，好彩好彩， 因为我见到最近咧就其实有啲大陆维权人士咧胡街 啊 嘛， 系啊， 蛇蝎美人咧。哇！走去阿鋪取喎， 吐佢料啊嘛！ 即系食完佢之後又話嚇 咁好啊，胡街嗲，我哋都大家都 係 啊，係啊！ 所以其實佢今次即係佢睇你唔起咁樣搞法，即係佢等於係。 即系我个人，即系究竟，即系共产党有几有兴趣打压我自己，冇咩兴趣，即系冇咩兴趣理啦。最紧要就系我哋，即系点解我要撑落去，就因为我想个运动有结果咯。即系我自己一个载体嚟。 但系而家个运动咧，个检讨可能会危险，会唔会咧？唔系，因为你到31号截止啦。第一日系几多日？第一日系星期日啦，系咪？ 系啊。 几多？三千几？ 第一日系二三千噶啦，系。 第二日咧？ 第二日就已经过咗五千噶啦。 O、okay, K， 即系都系加多二千几，第三日就寻日啦。 系啦，系啦，琴日就好似去到而家好似都系 六千三， 都系好似系而家系胶着住，都系六字头嘅咁样啦、因为今日 其实有 declining 嘅 trend、 但系即系你睇 有 正常啊，但系呢个你睇落其实都系正常嘅，好似香港即系六字二嗰个咁咧，佢系即系会去参与民间公投嘅人咧。就是开始嗰刻已经系投晒票噶啦，跟住之后其实你就系争取一啲咧，仲系犹豫紧啦，或者系未决定投啲嘅人。 我睇唔到你哋嗰、那个即系数字上咧，那个气氛咧，好似香港咁。因为香港我哋最初都有 shock 噶，即系证明我哋嗰种不满啊，个累积啊，连呢个咁骑呢，即系冇咁讲，即系咁牙牙乌或者咁渣嘅民间公投咧，大家都 book 出嚟去投。即系例如我都系噶，唔系我都觉得冇用噶啦。你12点一话开票站。我即刻禁制啦，系咪？即系我唔会激进到癫咗就话我要停杯葛礼或者公开呼吁，我唔会做呢啲嘢噶嘛。但系你证明香港人嗰种嘅愤怒系累积得好紧要啊。但系似乎而家睇呢个数据，澳门人麻麻地啫，好似有啲担心。 唔系，但嗱，我呢度解释到少少嘅，因为其实嗱，你香港你起码呢个电子公投有即系肥佬礼吹鸡啊嘛，系嘛？即系你喺主流媒体嚟讲，即系你唔好讲我哋网台啊，即系你借肥佬礼，其实已经帮咗好多。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大，即系你澳门呢次嘅电子公投，你有咩主流媒体帮你哋吹鸡啊？即系你 even 即系嗱，其实你澳门人你会睇苹果噶嘛，但系苹果真系冇乜点帮手讲嘅啫。 都唔揾阿蘋果幫佢手啊！ 唔係我，喂，覺得即係傳媒佢都會有一啲即係自己嘅採訪嘅方針，我就唔會即係嗱，我自己大學我都係讀 communications 啦，咁我即係我都會即係我自己至少我唔會去主動去即係同佢哋講，喂，不如你去報多啲咩咩報多啲咩物咁，我唔會做呢一樣嘢嘅。係、嗯、總之就我做我嘅嘢。 呢樣嘢有益嘅喎，都要運動。 同埋投下稿都好啊嘛，攞翻啲稿費翻嚟。 唔係唔使投稿，打電話俾蘋果香港蘋果，叫佢幫手報下澳門。 唔係，總之就即係所有 或者 我 咁嘅 event， 大家幫手出下街。 但其實咧，蘋果算出得密嘅啦，即係關於民間公投嘅事。係 啊， 啊，我哋即係譬如每一次上訴啊，每一次打去打去同政府交手啲嘢咧，佢都即係我一聲採訪通知或者新聞稿出去，佢都打電話嚟問。 相對於香港嘅電子公投嚟講，你個佔嘅版面係真係細好多。 但係梗係唔同啦，咁、啊、香港直接係即係佢嗰個市場入邊嘅 嘛， 同埋即係同埋我冇記錯，當時蘋果咧 係 谷到冇啊冇，同埋我記得六至二嗰時香港谷到好犀利嘅。每一段动新闻咧，个尾都系叫你投票咁样，谷到好细。 所以你会见到就系，其实你澳门其实嗰个公投嗰个势咧系低调好多嘅，即系唔系你哋想低调？诶，即系问题就系话， 我哋即系其实我哋系俾人打得好犀利。 办法呢、這个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嘢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樱花春秋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啊，难得咧，即系我哋又即系揾到呢位麦靠 fan 上嚟咧，即系吓、啊、又即系 come out 咗嘅，即系其实又系即系呢个吓，头、啊、先我哋都数过好多袋，但系数漏一个， 系 佢同时间系彩虹嘅成员嚟嘅。 是不是叫澳门彩虹啊，周庭熙？ 冇错，是啊。 即系 所以头先阿龙咧有一个烂 get 嘅，佢有冇美男计俾你啊嘛，大佬系嘛？你介唔介意噶，大佬？ 我冇问题、啊。 你欢迎好多美男嚟添。 即系如果咧，佢系话讲美女计嘅话，即系佢嘅 research 做得唔够啦， 唔够啦， 计 啦。 呢个我已经系即系澳门好高调出嚟做 GPT writer， 即系你仲同我实先美女计嘅话咧，咁即系佢嘅 research 好有问题。 喂，咁啊，我哋呢度都系食花生，你中意咩 type 嘅男？阿龙呢得唔得噶？咁同你差唔多咁肥嗰啲咁样， 即系我唔会评论 嘅。哦，屌，真系唔掂啦！ 系啦， 但系你而家目前嚟讲，你有冇男朋友噶？ 冇，可以咁讲。 冇、哦、嘅。 你识唔识坐罗边啊？我哋个台嗰、那个好大只嗰个咧，嗰啲 type 得唔得啊？嗰啲又 都唔评论住，迟啲再讲啦呢啲嘅。 咁出面推咪嗰个周深咧，得唔得？ 都系唔评论住先。 高高大大咁样， 健身界陈云。 唔系咁啊，即系其实系啦，即系揾到啊，即系周庭兴上嚟啦。其实我哋最近啊，即系呢个评机会亦都即系其实检讨翻呢个即系评等机会其实佢其实捆绑式噶啦，即系平等机会嘅条例啦。咁其中一个即系同性平权，其实系其中一个重要嘅范畴啦，系嘛？咁嗱，关于嗰个反对歧视嘅条例咧，咁啊涵盖呢个同性平权嗰边咧，喂，咁其实即系香港呢边亦都有好大嘅回响啦。即系嗱，我哋自己本身即系香港呢边亦都有阿万别去争取，你同佢有冇即系联系咁样样嘅本身？ 工作上面冇联系，即系大家互相知道对方咯，咁样。 唔系咁，但同时间咧，即系搞亲呢啲咁嘅同志平权咧，有一班人咧，一定系即系其实好积极咁样走出嚟嘅。咁呢班系咩咧？哇，就系伟大嘅椰捻啦。咁啊，即系我哋即系最 你系咪椰捻嚟噶？你 系咪椰捻咧？又 我系冇宗教信嘅。 你冇宗教信仰嘅。 系啦，咁但系澳门咧，亦都即系即系我啲教会入边咧，自己咧当然会反对同性平权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系唔会好似呢一度嘅教会啊或者明光社咁样出嚟咁高调去反对。 唔系，但系你澳门主流系澳门天主，即系罗马天主教噶嘛。 系啦，罗马 天主教。咁而家新嗰个教宗既然都会有少少倾向撑同志嘅时候，咁佢哋嗰边会唔会收敛啲咁样咧？ 我唔好覺得，但係就即係其實咧，澳門咧，佢係大家都唔想講啊。即係覺得喺個禁地，譬如話喺學校一啲嘅場合咧，佢哋即係都係好避重就輕啦。啲事講到都係即係唔係好想講啦。你淨係覺得呢個問題係一個禁忌啊，唔想講啊。所以譬如話啦，我哋喺澳門度做同志平權咧，發覺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冇對手。你就香港都有啲明光社啊，嗰啲咩啊？ 耶撚 即係仲有嗰個叫做咩性傾向歧視立法咩關注之如此類嗰啲咁嘅人啦。 家庭啫乜？係 啦， 你所得法理错人啦， 你先至如此类嗰啲出嚟做下嘢咧，咁但系我哋嗰度几乎系冇嘅喎，得我哋自己喺度讲嘢。 嗱，佢好简单，最近咧即系 天主教会其实喺澳门有几大影响力咧？ 好大影响力，咁葡国 你五十几万人有几多系天主教徒？ 我要去查一查，咁但系咧即系我谂系如果系读天主教背景下出身嗰啲咧，都好多都系天主教徒嚟嘅。咁而天主教系即系天主教会咧，咁系即系当时因为葡国关系。咁澳門係好大嘅影響力， 差唔多係國教啦。 係啦，差唔多係國教。 因為葡國就係國教啦， 但係葡國 澳門 嚴格嚟講，佢都唔算係國教，即係佢即係至少喺正式嚟講啦，咁葡國一定係一個 secular 嘅國家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總之，佢絕大部分人都係自稱咧係天主教徒咁樣咯。 所以如果天主教羅馬天主教會唔出聲都斷幫好大忙噶啦，已經 但佢哋曾經試過喺上一年咧，就有議員咧去提即係同性民事結合嗰條法案嘅時候咧，就佢即係佢教會自己就冇好主動出聲，咁但係就借個教堂嘅花園咧，就俾啲教友咧去收簽名，就簽名反對啦。咁亦都咧，其實個所謂嘅教會佢哋點樣去做一啲反對嘅聲音咧，佢哋即係都唔會公開有個人出嚟講嘅，就係咧喺佢自己嗰啲都唔知有冇咩人睇嘅報紙。嗰度咧， 公教部 我唔记得佢公教部定咩报啦。总之就咧，又写啲即系冇乜人明嘅文章咁样啦。总之噏来噏去咧，到最后嗰篇就讲家庭价值咯咁样咯。但系佢都系好隐晦咁样提到呢啲嘢系唔啱啊咁样咯。 即系唔会好似 提都好隐晦嘅啫。佢系 因为点解今日我哋要讲平机会呢个问题？除咗啱周庭熙你系即系当事人啦，亦都系既得利益者啦吓 ，stakeholder 啦，我应该咁样叫，就系因为呢一个嘅束建明。即系平机会入边一个 主任系咯， 主任 咁咧就讲一番，都唔系讲一番说话，以具体嘅行动咧动员香港嘅耶捻，就写信俾平机会，就呢个性倾向歧视立法嘅问题。咁呢个都系老实讲，都几严重，因为你作为平机会嘅成员，你作为平机会嘅职员，你唔系拥抱紧平机会嘅背后嗰套价值嘅咩？喂，呢个系一个。絕大嘅諷刺嚟嘅， 同埋你知唔知佢講呢度都幾撲街其實，嗱佢就話你係僭建嚟噶，第一步都未行到，點可以行第二步啫？如果你係同性事實婚姻承認咗嘅話，根本我哋係唔需要搞同性婚姻立法。嗱，即係意思就係話，你哋如果你本身冇同性婚姻立法嘅話咧，你所謂平權全部一個假議題嚟嘅，所以呢啲就。 其实即当然啦，据我所了解咧，香港嘅LGBT 嘅组织咧，即其实。都系对婚姻嘅制度啦，即系都系存有一个疑问。咁但系基于咧就系平等嘅呢个趋势之下咧，咁如果系异性恋有呢个权利嘅话咧，咁同性或者跨性别都应该系有相同嘅权利。否则嘅话咧，就会系一啲嘅权利会被剥夺咧。譬如话你唔可以咧帮你个伴侣喺一啲紧急手术嘅时候签字啊，嗰、那个财产承继啊，一齐申请公屋啊等等嘅嘢咧，就会有出现。 香港就 office 噶，因为我哋好多嘅社会政策咧都系以家做单位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你申请公屋，咁我一条友，申请嘅地方又细啲，排队又排耐啲，系咪？跟住可能你另外一个问题就例如话你交税咁，咁我一条友即系龙，咁你系十二万嘅啫，咁免税啊，我廿四万噶嘛，系咪？我结咗婚啊嘛，系咪？咁你系好蚀底噶。 系啊，咁其实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如果你系唔能够正式有一个嘅婚姻关系嘅话咧，咁的确咧有一啲嘅好多嘅权利方面咧，你系会即系你系会损失咗嘅。咁当头先我听翻话如果有事实婚咪得咯，咁呢个情况亦都系唔合理嘅，因为事实婚咧系你叫做起埋一齐，至我讲系澳门嗰个事实婚啦，你起埋咗一齐之后，跟住之后你要反证明翻就话啦我哋已经一齐生活咗几多年。我要用呢个事实翻定关系， 咁所以你边有可能倒翻转头就话啊，总之我成日有事就翻就得啦，咁样一定系讲唔通啊。 嗯，佢哋而家最大嘅阿乔文咧，即系啲耶伦啊、明光社嗰啲咧，就系、是、所谓嘅逆向歧视啊嘛。 啊、 你理唔理解佢呢个 point 我理解佢，即系我系理解佢呢个 point 嘅，即系佢个 point 咧就系讲到西方嘅社会咧，就系话啦啊，即系一定系 LGBT 平等咧先至啱嘅。如果咧我讲一啲咧反对 LGBT rights 嘅嘢咧，佢就会所谓被歧视啊，或者被排挤啊，之如此类嘅嘢。咁、但系即系我可唔可以好公然咁样去歧视一个性别咧？我可唔可以公然咁歧视一个种族啊？咁样，即系而家我至于香港咧都有。有一啲种族歧视方面嘅法例，如果我而家好公然咁歧视一个种族嘅话咧，咁系即系呢个社会唔能够接受噶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基本人权嘅保障，你就唔可以因为人嘅性倾向咧而去对去对有啲唔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佢所谓嘅逆向歧视就系喺学校又好，喺公共场合好，去反对同性恋，唔系净系话讲紧呢样嘅论点嘅问题，即系而系死基佬系嘛，变态嘅你。系嘛？小乜鬼？即系用呢啲咁样嘅字眼咧，对唔住啦。如果我哋喺一个文明嘅社会里边，就不能够接受呢啲嘢噶嘛？系咪？因为你系有选择性倾向嘅自由啊嘛？你中意女人，咁我中意男人唔差得啊？好简单啫嘛？你点可以用呢个侮辱嘅字眼啫？系咪啊？即系当然你可以话我咸湿佬啦。即系如果我中意女人嘅话，都得。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嗰样嘢。是普遍社会、即是差不多九成的人都是那样东西嘛。咁、所以更加要 protect, 即是你正如中国歧视立法一样，你不可以叫人家吃黑鬼的嘛。是不是即是你这么黑柴咁，你用这些这样字眼，其实在欧洲的社会是会全部被罚的啦。 冇错啊。 同样的道理涉及到在不同的性倾向里面呢，我们都不可以用这些这样的字眼去侮辱一个不同你性倾向的人嘛。 Hatred speech 嘛那种。 是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哋而家系 assert 紧咧，佢哋有一个歧视人嘅权利。我觉得呢个当然唔系一个权利啦，咁样。 嗯， 系啊，佢 assert 紧一个歧视人嘅权利，所谓嘅逆向歧视就系呢样嘢。 嗯， 即系我继续可以骂你，我继续可以骂你话你系即系基佬、小乜鬼咁之类咁嘅嘢，其实系唔得噶啦嘛，已经系喺现代社会里边。 唔系佢就讲，即系呢个束建铭咧，佢亦都即系其实佢真系完全都一啲。即系其实佢 suppose 应该代表呢个平机会嘅，但系佢讲嗰啲嘢完全系 copy 翻呢个明光社嗰啲论点。 喂，其实呢条友应该炒 Q 咗佢。 嗱，譬如佢讲啲咩咧？ 喂，佢点样做平机会啊？大佬，佢点样考入平机会噶？ 啊， 系咪即系我所谓嘅考嘅意思，即系话你 interview 啊？ 即系我咧唔知道。 通过佢嗰个嘅 human resources 嘅 department 嘅 assessment 啊，咁样嘅嘢。 但系冇讲嗰啲嘢，佢有咩问题咧？佢就系讲到就系话，你当你入到公厕嘅时候，或者去到呢个更衣室嘅时候， 系 哇，你见到嗰个人。哇！即系佢男不男女不女嘅，我应该避唔避你好咧？ 哇！即系佢 identify 咗，即系同色同志，喂入到去呢、這个唔系入到去公厕见到条香肠都会兴奋嗰啲人咁样噶咯？ 即 系 好似即系其实系美军咧，其实咪同即系其实有个时期咪有恐慌，就系话好恐同嘅，就系、是、哇！你知啦，你冲凉就系一大班人嘅咁样样，喂！如果俾你见到嘅话，哇！你又即系啊，你又喺度摸手摸脚咁，点算咧？咁样样， 佢点样回应？ 即系咁呢啲我觉得系好无聊咯。 啊， 嗯， 点讲咧？佢譬如话啊，头先咧，即系我哋再逐点讲啦。喺嗰、那个啊，如果系个厕所度见到所有嘅不男不女，咁呢个就系性别黑板印象咯。咁、其实即系我哋再细心啲睇，其实性别表现咧系一个光谱嚟嘅。即系哦，咁有啲人会觉得表现得刚强啲，有啲人表现得阴柔啲。咁其实大家都有自由噶啦，女即系所谓啦，生物即系我讲系biologically 嘅女性都可以表现得好 masculine， 系 and vice versa 啦咁样。咁其实系我觉得即系大家都有呢个自由嘅，我想点表现咪点表现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自由嚟， 同你嘅性倾向系冇直接关 系。系啊，即系其实gender identity 同埋 sexual orientation 两个唔同嘅概念， 两个唔同范畴嘅 系啦，两个唔同范畴嘅嘢嚟噶。 即系另外你个 Vincent 都走去扮魏良噶。 但系佢中意女人嘅喎， 咪系咯，冇乜关系咧。 冇错啦，即系你自己个 expression， 你自己中意着咩咪着咩咯。即系其实我都系你嘅自由，你理得人哋，嗱我着佢又点啫？你咪着咯，关你咩事啫？真系。 系，咁你苏格兰都有苏格兰， 系啦，苏格兰 咧， 唔系即系其实我哋 咪同埋去厕所个问题啦，即系带落去个问题。 系啦 ，O K， 即系譬如头先讲到美军，即系讲到美军嗰个问题，咁啊点啫？咁如果即系讲真咁 咁即系你唔好讲系同性，咁异性唔可以无手无脚嘅咩？咁样如果你觉得吓真系， 唔系佢唔系佢意思话唔系，所以咪异性同。咪要區分咯，即係你有你一個沖涼房，我有我嘅沖涼房咯。 唔係，即係如果 個問題就在於，因為你係同性戀者，咁你會借呢個機會去無手無腳，包括沖涼，包括去廁所。 唔係咁，如果你即係我覺得係，如果你會覺得佢侵犯到你啲性嘅自由嘅，你咪告佢咯。咁點啫？咁即係要係有冇呢、這個即係實質行為，咁真係有人侵犯你先。咁如果即係你不論佢係你不論佢咩性傾向，咁如果大家一齊咁樣去沖涼，咁佢又冇。即系一啲对你，即系令到你觉得不安嘅接触，咁有咩？ 应该咁样回应。我老实讲，即系就算你冇呢条立法都好啊。 嗯， 你可以走入去男厕度非礼我嘅大佬、嗯，你有冇呢条立法都可以非礼嘅？屌你真系，即系除非你就整多个厕所。 嗯， 就系、是、所谓同性嘅，我都唔知点整啊个厕所，因为点解你有男男噶嘛，有女女噶嘛，咁、啊那个大佬个厕所点搞啊？嗰、那个，系、嘛？ 唔系同埋 咁同埋两样嘢冇关系嘅，即系你嘅 argument 就好清楚咧，就话大佬你非礼非礼啦， 系啊， 你强奸系强奸咯。 其实两件事嚟嘅，譬如话我之前都提有听过咧，即系香港立法会有啲牧师上嚟讲就话啦，如果咧去即系俾即系通过咗呢啲嘅性倾向嘅立法嘅话咧，将会咧系去鼓励啲咩养鸭一族啊之如此类。 咩叫养鸭一族啊？ 即系佢， 即系做鸭， 系啦，即系会有多人，嗯、即系会多人做鸭， 而家都有啦，屌， 交啊，跟住甚至有啲人又话啦，咁咧咪会促进咗假结婚啦、啊。喂，大陆嗰啲系分别系完全唔同嘅概念嚟，你而家异性冇假结婚咩？假结婚咁你咪用假结婚嘅程序去处理咯。如果你发现有假结婚嘅情况， 唔系咁，唔系咁，佢 系两件事嚟， 想断背山咯、啊， 有多咗个诱因嘅。嗰阵时候我哋咧，即系LA 啊，都有个 friend 啊，不过后屘佢过咗身啦，佢个太太系死咗嘅，佢喺度讲笑，即系同喺度讲笑嘅啫，佢就话头，不如咁啦，你真系想移民嚟美国？喂，我有 quota 咁样吓，因为点解咧？佢喺 LA 啊， 嗯 ，LA 即系加州啊嘛， 系啊， 咁啊承认同性婚姻噶嘛， 系啊， 吓咁你同我结婚嘅话，咁啊，我可以带你过嚟移民咯，仲 佢咪想沟你啊？ 唔系，sorry， 搞下笑啫，攞 系攞嚟搞笑， 但系假结婚系一个犯罪嚟噶嘛，咁样就系啦，咁就 唔系，咁你都要肯为咗嗰个 visa。去做呢样嘢先得噶，即使周庭话斋，你男女又得噶啦， 系啊， 你做乜一定要拣男男啫？ 嗯，多做选择啊嘛，讲紧一样嘢就系、是、 个 market 阔咗， 系啦， 哦，即系可以多啲拣结婚嘅机会咁样， 系啦。 呢啲系唔通噶，呢啲嘢即系譬如话啦，咁我就知道啊，咁而家嗰啲嘅电子产品可以犯好多罪，应该咁样讲啦。嗱，而家咧好多嘅拍摄嘅仪器越嚟越细。咁咧，系咪增加咗大家咧去偷拍群体嘅机会咧？咁样咁唔得啦，我哋一定咧要禁止咧，我哋禁止啲工厂生产咁多嗰啲嘅即系细嘅拍摄仪器啦。咁样咁呢个逻辑唔通啊嘛，即系你 唔单止系逻辑唔通啦，推论都有问题。 系啊系啊，即系两样嘢系分开。 嗰样嘢就算你唔保障呢一个嘅同性嘅婚姻都好，嗰啲嘢都会出现噶啦。 系 系咪？喂，如果我真系要假结婚嘅，即使我系同性恋者，因为我知道你有个咁嘅 loophole 嘛，咁我都揾个女人嚟结婚啦，有乜疑啫？ 系， 系咪？我亦都系俾钱嘅啫，大佬。当然你话多咗个男嘅同性恋，如果我系男同性恋啦，咁多咗个选择，咁你都系假嘅，大佬嗰样嘢都系，你唔系坚噶嘛？ 冇错啊，系啊。 咁所以。根本嗰啲邏輯都完全係講唔通嘅，大佬。 係啊，咁啊，咁但係即係其實無論係聯合國又好，或者一啲即係人權嘅機構啦，已經即係都係 embrace 呢個 LGBT equality 咁。即係我覺得啦，香港、澳門、台灣都應該要向住呢一個方向。 你哋有冇同志遊行啊？澳門？ 好想搞，但系就因为即系人力系太过短缺啦，就唔知道有冇机会搞到。咁但系咧，其实咧，原来澳门嘅法律咧喺同志保障方面应该系稍为系进步少少嘅。咁喺2008年嘅时候咧，澳门就 相比香港 系啦，相比香港咁就当时修改嗰个劳动关系法嘅时候咧，就加入咗一个条款，咁咧就即系雇员同埋求职者咧系唔可以基于一啲嘅原因咧被歧视嘅。咁即系 就唔可以基于性倾。 包括咗啦，系啦，即系佢。 即系我请个女嘅翻嚟，我唔可以因为你呢个女士系中意女人唔中意男人嘅，我唔请你。 冇错啦， 或者我因为咁炒你， 佢個平等原則係一男子嘅因素嘅，譬如話性別啊、種族啊、膚色之如此類咁，但係咧入邊竟然係包括埋性傾向咁誒、即係我過嚟呢一度同一啲嘅有時開啲嘅會議咧，咁撞曾經有一次我撞到應該係香港平機會嘅代表嚟嘅，咁、我同佢傾傾下，我話誒、我哋澳門咧原來係08年已經有一條嘅法例，如果個僱主係基於性傾向歧視人嘅話咧，會被罰錢嘅，咁佢都即時好似有啲呆咗咁樣，喺、原來澳門係咁㗎咁樣。 咁掂嘅，原來喺澳門。 哇！即係反而， 但係咧，我就問過澳門嘅勞工局，因為即係處理嗰個機械勞工局啦。咁喺自從立咗法之後咧，有冇收過任何基於性傾向嘅投訴啊？ 冇。 零嘅，系啦，系冇嘅。 咁佢哋唔 care 啊，其实雇主 唔系，其实系好难 justify 嘅。就算你立咗条法律都好，其实呢条法例咧好难执行嘅。 系啦， 因为佢炒你嘅时候咧，佢唔需要解释咩理由。就算佢真系因为你系同性 恋，你做嘢做得唔好咯， 系 系啦，即系同埋炒咧可以好多你啊，公司生意唔好啊，唔好意思啊，佢跟足法律补足钱咪得咯。 系， 所以我佢即系除非佢真系唔得，佢出封信俾你嗱，因为咧你系基嘅，所以唔好意思我又炒你，一咁你就做到啦。咁但系呢回老友老细写啲咁嘅字 咩？咁蠢啦、 入边好多 loopholes 嘅， 唔系，但系我唔知啦。因为其实， 但系佢个法例嘅重要性系在于咩咧？即系话俾你嘅雇主听，你要需要尊重呢个性别、性倾向啊嘛。佢唔系真系执唔执行到嘅问题咁简单啦。 系啊，系啊，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制度嘅定立啦，啱嘅。 咪當然啦，喂！但係嗱，其實講翻呢個速建銘嗰邊先啦。其實嗱，我哋話佢點解即係咁唔鋪、咁唔專業，甚至乎有偏頗。喂，其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嘅諮詢方面其實係好 Q 奸謀，就係話哇，你哋嗰啲基佬嗰啲嘢嚇，嗰啲俾我哋嗰啲咩諮詢嗰啲文件，全 Q 冇一 Q 一式一樣嘅，全部 cut and paste。我當你一個意見，我只當你一個意見，因為我見到就算 even 我見到你一千幾封信都好，都係我當你一個意見。但係嗰教會唔同啊，喂，而家我教會嗰啲我又嚟搞翻啲 template 嘅，我自己又整封 letter 出嚟，然之後俾你啲教會嗰啲教友全部照抄。咁样都得㗎喎。 喂，即係咪我当速建銘，我会咁样 argue 返啦。喂，梗係要咁样做啦，你班友系咁喺度水淹，即係排山倒海咁淹过嚟。咁我梗係搵返啲教会嘅人，即係蹬返云你㗎嘛。 咁即係已经有自己本身嗰个即係既定立场喺度，咁你知 Q 乜嘢信啫。 咪同埋我都真係好唔明呢班爺撚同埋明光社，我好冇乜探究呢啲人啦。我系咩性倾向过嚟差事咩嘛。一个自由社会应该拥有嘅，大家有个人选择权利嘅价值嚟噶嘛？喂，假设啦，我系异性恋，你啲三条友都系同性恋者嘅，我拣焗你啊，即系跟我啊，有冇搞错啊，大佬？ 唉， 关你咩事咧？ 咁有好多一啲嘅分析嘅，就系话其实咧，即系叫做咧，即系打条赢嗰班人啦。咁其实即系佢哋有一啲更加 agenda， 以前有啲 agenda 已经系衰晒噶啦，咁样。譬如话啦，啊叫做即系唔好离婚啊，即系唔好打飞机啊，嗰啲衰鬼晒噶啦，咁样。 系啊， 就系啦。咁佢好多，其实佢好多自己所谓家庭价值嘅，根本 enforce 唔到啦，已经。即系系啦，你系啦，咁所以佢唯有吞到去嘅就系讲。呢、這个佢哋认为有罪嘅同性恋嘅问题咯，因为其实佢哋认为啲更重要嘅嘢已经根本系做唔到啦嘛。 唔系，同埋有解释嘅。咁呢班友咧，佢哋都系用最古旧圣经嗰种解释，因为点解你所多玛同埋俄摩拉灭亡，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佢个城入边上流好多人搞基啊嘛。 错，其实咧当阵时所谓嗰段圣经故事里边咧，其实话呢个城市里边啊，大家都 系 好淫乱啊。 系、 即系男又女，男女又搞，男又搞啊！ 系啊， 嗰阵时嗰啲系兴呢样嘢噶嘛， 系咪？ 所以唔单止系话同性恋嘅问题、其实系即系淫乱嘅问题，应该系话 系啊， 就同就算跟你嘅性故事， 但系啲人就串咗佢去嗰度啦嘛， 变咗佢 narrow down 佢系变成即系同性恋啊嘛， 系啊， 系咪？ 好，呢个节嘅时间差唔多，下节翻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阿 Sam 张玉文欧乐轩，一个介绍日本文化的节目《火烧万世桥》。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啦，最后一节啦，大军阀啦。不过其实即系又系啦，即系难得又请到啊，即系庭熙哥上嚟啦。咁啊，喂，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作为澳门人咧，即系你点睇咧香港的电视台咧？嗱，其实最近即系香港嘅续牌啦，吓、啊，即系而咧最近亦都爆咧，就系话即系呢个通讯局咧就未必。即系话好可能唔会即系同呢个即系发呢个即系俾亚视嘅续牌嘅建议，你点睇咧？ 咁即系其实澳门人咧都系睇香港嘅电视长大嘅，咁 样 咁啊亚视，即系其实我而家呢排我已经好少睇电视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喺今年过年嘅时候咧，因为同啲亲戚食饭咧，即系都叫做偶尔有机会咧去睇到亚视，跟住之后咧我一睇到，我个眼都呆晒吓。呢、这、一个位系方太，点解而家仲有方太嘅？ 即系方太教主送嗰个方 太。系啦，方太教主送，跟住之后咧就过多一阵，烟花唔系、哦，系九二年嘅烟花、哦，咁样哇，真系睇到好得唔惊啊，大佬！而家时光倒流啊！ 哇，点解 佢系咪有个节目啊？你有冇搞错咗人哋啊？系真系即系。当年今日咁样啊，系嘛？ 我唔知系咪。 大家搞错咗一样嘢啦，亚视咧咁样开咗个新频道，都叫岁月流星台，就系将嗰啲 N 年前嘅嗰啲咁嘅亚视节目咧，就攞晒出嚟乱咁播，咁、 哦、 俾大家重温一下。 所以周庭熙见到方太唔出奇嘅， 系啦， 唔、系自己揸入嗰个时光隧道， 系啦， 时光隧道。 唔系，其实点解咧？佢会即系话即系未必捉到牌咧，因为佢真系好 Q 大镬。喂，大佬，喂，你净系啊，即系俾人申请清盘啊，都申请咗几次。唔系你仲除咗你清盘之外，喂，你又交唔到呢个周年呢个审计账目报告啦。 咁大镬啊！ 系啊， 即系佢盘数都好，我谂都好你咁 h 系嘛？即系之前有啲即系旅游巴公司咧，即系 喂呢、這个系完全即系匪夷所思。 系啊， 喂，作为一个咁第一，你系一个攞牌。无线牌照的商业机构、 啊 嗯、 你一定有个指定时间、 嗯、 是要提交这个审计报告嘛。即使你私人公司都是的、嗯、你过了个税期你都不可以不交的，除非你罚钱而已，大佬是不是、 嗯、 那很严重的，如果是。 那就是亚视 肯定他的财务上是很严重的问题，不单是没有钱的问题、啊 嗯、 那个是直情你同嗰個嘅審計師可能是不能夠同意某啲會計準則嘅問題、 嗯、 或者你亂咁做嗰啲數亂咁吹喎。 所以嗱，佢自己本身今次咧，即系呢个佢收到封之后啊，即系爆咗出嚟话，即系你做唔到牌啦，扑街啦。咁佢其中一个声明咧，佢就话啊，2016年至到2021年咁就会注资27亿。喂，你讲啊，大佬，喂，你而家盘账啊，你一拍糊涂啊，我点知你系咪真系有钱噶？即系你自己本身财政唔健康已经系事实嚟噶啦，其实已经有客观事实去证明噶啦。喂，你零喂你喂，即系讲真，你交唔到 annual report， 你俾人罚钱嘅，啊，即系你都唔 Q 交，喂，你真系好有问题、啊，大佬。喂，我有乜理由去信你？即系你自己系真系有钱去注资落去啊，哥。 喂，大王， 嗰啲系吹嘅啫。所以咧，其实你应该就翻去大陆咁。点知大陆咧有啲叫咧验资嘅报告啊？ 嗯， 你唔知咩叫咩叫验 资啊？ 即系嚟到话某一行业里边咧，你一定要有咁样嘅注册资本咧，真系要真金白银摆咗银行度噶。 哦， 即系就唔系好似香港咁嘅。 嗯， 吓、啊，即系你一蚊都得噶嘛。 喂，但系王晶背后嘅盛宣怀家族基金咧，好似唔知怼咗十几亿落去噶咯。 系咪有癫怼噶？ 冇人知噶，佢声称 咯。十几亿落去，你嘅节目质素仲系咁？ 冇心做啊嘛，本身同埋 佢好似好多节目咧，一点嘅啫嘛，好似啊，大佬。 零收视啊，其实讲紧有20个节目系零收视啊，讲紧 咩叫零收视啊？ 完全冇人睇咯。 咁严准？ 系啊，因为你好多。你而家亞視真真正正自家製作嘅節目係一大堆低成本。 花生台嘅節目都唔會零收視啦，大佬啊嘛， 唔會係嘛？衰極嘅行走都有三位數字嘅嚇， 咁嚴峻因為佢 係啊， 廿幾個節目啊， 係啊，因為好多都係 以日計定以星期計啊，定係一個月計啊？ 月計， 以月一個月裏面有廿， 其實都好金噶啦，講緊。同埋 佢另外一个声明啦，就话、是、啊，就读对续牌充满信心，香港唔能够冇咗亚视。喂，呢、這个你点睇咧？阿、庭希哥， 我又 澳门可唔可以冇亚视咧？ 我又冇觉啦，即系当然可能佢有一个佢自己声，即系存在价值。啲老人家可能真系冇咗佢，唔生存。 系咪啊？澳门真系好多老人家睇啊亚视。 因為我就真係唔係好對老人家即係睇電視一個選即係選擇啦，即係好清楚了解咁，但係即係嗰啲我諗而家佢真係即係啲存在嘅價值咁啊，去到翻炒啲咁嘅懷舊嘢囉。咁但係即係如果我覺得嚇，既然嘅黃維基即係咁有心搞，即係冇得搞嘅話，咁、你應該真係俾個牌黃維基搞啦、 你俾翻個 quota 出嚟俾人啦， 你咪空翻啲咩？你頻譜唔夠，你俾個頻譜黃維基搞。 哇！真係大佬、 既然你冇心做， 你上次嘅即系諮詢，舊年年底嘅諮詢已經揭露咗啦。即系喂，點解呢個港視唔能夠即系發牌？就因為一男子因素嘛， 一名男子的因素講緊。 邊個男子咪就係六八九咯？喂，大佬就是、因為你嘅個人關係，喂，令到呢個香港嘅即系大氣電波被無理佔據。喂，唔止令到我哋香港人即系冇咗一個真正嘅選擇。喂，你澳门人都系喎，大佬，你都系睇香港电视好多都。 喂，你嗰个澳门电视台多唔多人睇嘅先？ 澳门电视台净系新闻啦。 O、okay. K， 主要系新闻有人睇啦。 其他啲咩剧集嗰啲冇人睇噶啦，已经系。 边有剧集啫？ 喂，得先，阿谭博好似话做咗个咩烽火台嘅节目，你会唔会去睇嘅咧？ 你唔介意嘅， 即系咁样讲啦，即系我直接啲讲啦。咁如果咧你系失眠嘅话咧，咁你系可以开嚟 咁大镬啊！ 可以有协，即系有助你去解决你嘅失眠问题。 吹到好大，好有 entertaining 噶，佢个节目 呢个系澳门唯一一个受欢迎嘅节目啊嘛。 吓，系咩？系咩？ 咁谭博喺花生台好多嘅，我起码可以爆粗先啦，大佬。即系你起码展现到真性情先啦，哥。喂，大佬，你喺嗰边，你正经八百 系嘛？ 同埋讲 危助， 同埋讲啲嘢好保守，就唔可以怼崔世安嘅，顶多怼陈丽敏嘅啫。 系， 唔系同埋咧，嗰阵噏嚟噏去，即系讲直接啲，都系三督屁啫嘛。 系， 咁听完同冇听系冇分别，嗰啲系节目系冇营养嘅。咁听 即 系 佢又冇 嘥时间， 佢又唔会话请你唔同嘅意见嘅商人去。 咁佢来来去讲啦，讲佢都系嗰两三个人讲啊。 系， 转来咁系冇转过咁。 唔系咁啊， 呢、這个包唔包括淡先？嗰两三个， 两三个啊？咁如果你去了解节目啦，咁我只可以话客观嚟讲。 唔系，其实我谂系即系媒体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嗱，如你 even 系即系谭博，佢嚟咗香港，即系其实你港台啊，即系或者商台啊，边做节目，个影响力都争好远啦，系嘛？即系你个辐射能力已经争好远啦，唔同啦，两回事啦，完全系。 咁对皮的确系嘅。如果你话叫我去讲嗰个媒体影响力，即使去到澳门咧、我今朝过嚟录嗰个即系去港台录。咧、那个在红蓝绿咧、那个收视咧一定远比咧澳门电视台嘅新闻为高嘅咁样。 嗰、那个已经唔系澳门电视台，应该系珠海电视台噶啦，话佢搬咗去横琴嗰边。 冇啊，嗰个最后佢哋即系啱完一轮之后，自己都觉得冇可能，因为嗰单嘢其实系佢哋自己搞到乱晒龙嘅咁，但系澳门电视台自己都话冇可能，因为咧佢冇可能啲器材出入咧次次报关嘅，咁所以呢个系完全唔可行嘅，咁实际都唔好。 系啊，系啊，好麻烦嘅啲嘢真系。唔系咁，但系好咯，好好笑咯，即系佢就话，即系佢最后一个声明就系话要一同即系见证香港嘅民主过呢、這个民主进程啊嘛，大佬啊， 即系你唔系，即系你唔系笠顶帽你就啱。 我哋使唔使攞几十亿、廿鸠几亿去俾一个即系无能嘅电视台同我哋见证民主进程啊？喂，我哋花生台都可以啦，哥。咪即系其实嗱，佢最多人睇嗰啲 show 都系一啲即系叫做咩咩把撚当歌系嘛， 把酒当歌。 唉、哎，屌嗰啲歌，喂，我哋花生台都有啦，争在冇视像啫，阿哥。 唔系呢啲咁嘅 tip 就得啦。 呢咁嘅节目本身就唔应该有视像。 喂，佢嗰个所谓叫把酒当歌，系摆杯酒喺度唔饮嘅。花生台，你有冇发觉咧？我有时听翻啲录音咧，听到我咕咕声喺度饮紧噶嘛，大佬。你喺度闹嘅咁。 系嘛？呢个星期一，星期二就系、是、喂有咩火花咧？啲咁嘅节目 系啊， 谂住你饮两杯就喺度老爆噶啦嘛。 喂，你以前亚视邱德根年代嘅时候仲有市场， 嗯， 第一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咧补到咧当阵时无线嘅一啲喺新闻上面一啲空缺， 嗯 嗯， 即系话无线不敢做嗰啲新闻，你亚视走去做， 系 嘛？嗰阵时龙门阵。即系黄老邪一炮而红之地啊，中年发福啊，就靠龙门阵嘅啫嘛，系、 嗯、 咪？跟住你又 cut Q 咗佢， 系啊， 唔系咁之后佢最近年佢都有即系一啲政治人物恶搞嘅节目嘅，嗰、那个叫咩？ 胡恩威 啊，咁咩？好似系 全民开港嘅乜鬼嘢？ 唔系学呢个台湾全民最大党噶， 咁上下呢啲， 嗰个系嗰阵时 有一个扮长毛噶嘛， 系啊，阿姜浩文，咁嗰个系王维基入主年， 系啦， 王维基入主嗰个年代就话唔可以俾亚视成为呢个中央台，咁所以啊搞出嚟嘅，咁佢嗰个立场咧其实都叫做正常少少噶啦，但系问题。好快之后就俾阿黄伟基俾人铲咗呢个节目，咪死埋咯，系咁嘅啫。 喂，其实我又唔觉得，即系真系第二个电视台咧，香港系冇出路。如果你真系认真搞嘅话，系咪？即系话唔好话使几十亿咁夸张啦，系咪？即系你一日廿四小时嘅节目。都唔會有24小時咧，起碼你由呢一個嘅12點1點打到落去第二朝嘅清晨嘅6點，咁嗰啲可能你都係播啲預殘片啦，嗰啲咪算啦，我哋都唔睇啦嚇，老實講，係咪？或者播啲舊嘅電影咪搞掂咯。咁但係你製作嗰十幾個鐘頭節目，係咪？你新聞都佔咗好大部分啦，可能佔咗三四個鐘，或者四五個鐘啦，每日係咪？跟住就係啲劇集啦。系嘛？即系中间时段，可能你搞啲咩妇女新知啊，即系方太煮餸啊嗰啲嘢。喂，嗰阵时候都好受欢迎嘅、哦，我记得我阿妈系会睇方太煮餸嘅、哦，系嘛？我仲嗰阵时候咧就仲学本土捻添啊！哇，大佬，我听佢讲啲广东话，我真系头都晕埋，大佬啊，方太，系嘛？喂，其实唔系真系难成咁啊嘛，同埋你而家个世代，你又有好多咧。是编剧啊导演的人才的嘛。 嗯。 你以前就说喂哪有人走去读这些东西的，现在大把啦。是不是 走晒做 YouTube 啊珠海啊即是那些是全部是想做导演啊想做编剧啊那些人大把的人才的嘛。你演艺学院都培养不少的即是做电视人才啦。加上你自己电视台又去搞训练班是吗大把靓模俾你拣，而家大佬有几难啊？ 唔系啊，你都食唔少啊，都唔少人揾你拍嘢啊。 唔系咯，我都有份啦、 啊。你食唔少定食唔少啊？ 食唔少，食 我人我人讲边样嘅大佬，屌你真系你个仔嚟嘅。 你食几多我就唔知。 啊，真系唔系即系我意思，其实想讲一个重点啫，就系话咧，其实香港嗰个电视竞争咧系完全冇嘅情况之下咧，你系每况愈下。 嗯， 即系你完全系冇晒所有。即系喺个节目里面有创意嘅嘢， 咦？澳门会唔会仲衰啲咧？ 咪更衰添啦，大佬唔使谂啊，系嘛？ 因为澳门咧本身嗰个传媒嘅市场，不论系报纸，不论系电视咧，个市场太细啊，系冇基本上冇一个咧系可以系纯系喺个商业环境入边生存嘅、 嗯。 澳门系有。即系嗰个嘅最大嘅电视台咧，都系公营嘅，都系政府肥钱嘅。 嗯， 咁其他嗰啲嘅电视台咧，个角色就有啲似香港嘅嗰个凤凰咁样、嗯。其实咧，佢系叫做用澳门去建立一间电视台，其实咧就系向大陆咧去播啲台湾新闻嘅、嗯、一个咁样嘅角色嘅。咁其实佢主要嘅 audience、target audience 就唔系澳门本地人嘅。 咁、嗯、但系都好，澳门咧就佢嘅电视台咧，如果冇记错啊，睇英超啊、德甲啊。佢啲全部都係免費啊！直播啊嘛， 佢我所了解係嘅，即係我就唔睇波啦，我就冇熟邊一個球賽咁，但係咧就咁哦，咁總之佢係政府出錢，佢有錢買咗嗰啲嘅版權，咁咪即係全部都免費。 所以如果搞一個電視免費電視台，你淨係播足球都播死你啦。雖然個時間唔係好咩，係咪？咁但係你。喂，填咗几你几个钟头？如果你免费电视， 咪同埋你逢礼拜六日喂播啲赛狗啊、赛马啊，其实都好啱澳门口味噶。 咪同埋即系， 咪都摄咗好多时间啊！ 一个好嘅电视台咧，其实系维稳嘅作用嘅，因为佢吸咗好多即系剩余嘅一啲即系听一啲观众听众噶嘛，其实 嗰啲精力 系啊， 即系睇波。走去睇你赌马赌狗， 你 absorb 咗佢哋 attention 嘛？即系好简单就系你港女点解会即系 你係會相對保守啲，因為其實嗱，起碼就係話你無線播一啲即係韓劇啊，即係已經吸咗好多即係港女嘅一啲精，即係一啲attention 咧，已經係。 唔係，同埋你見翻啲人，唔係而家無例如無線咁樣好中意播韓劇嘅原因就在於， 啊、 你。而家嘅日劇係專門講社會問題㗎嘛，咁、啊、你韓劇就淨係 sell 靚仔㗎嘛，咁嗰啲咁嘅嘢對於女仔嚟講咪容易 coming 囉，唔需要諗咁多嘢呀。 咪同埋 你又唔好想去性別歧視。 唔係、啊、我呢個地區歧視㗎啦，擺到明係。但因為我而你而家如果睇返韓劇 你覺得啲女冇 critical thinking 咩冇批判性咩，我 challenge 你一肥狼。 即係我見到嘅就係咁樣啦。 哦 ,ok, 吓。我批评你呢个讲法唔系正确啦。 咁但系嗱吓，阿希哥，你有啲咩睇法咧？ 即系我但系澳门嘅情况就系、是、因为嗰个嘅本身个公营嘅嗰个嘅 TDM 啦，咁佢亦都冇啲乜嘢嘅动力咧，要去增加自己嗰个 audience 去有咩所谓嘅盈利。咁即系其实佢主要俾澳门嘅功能咧，都系新闻啫。咁、所以。 仲有啲 local 嘅新聞， 仲有啲 local 嘅新聞，咁咁所以喺澳門嗰個嘅即係前景咧，係唔係咁樂觀嘅？同埋澳門好多細啦，市場又細啦，亦都即係冇咩人好願意即係投資喺度大搞。咁但係問題，所以咧，其實即係香港嗰個電視嘅發牌咧，咁澳門居民其實應該要關注，因為大部分嘅、 因為你係受益者嚟， 都係睇緊，即係香港嘅電視台啦。 喂，其實你哋都澳門人，即係話時話都比香港嘅。两大电视台都荼毒咗好多年 喎。啊，当然系啦。 因为我哋都仲可以选择咧，即系话我哋过去嗰我差唔多十几廿年，系冇乜睇无线亚视噶啦。 我都系咯，我其实我 哋睇 cable 嘅啫嘛。 系我自己都系睇 cable 嘅啫嘛。 你点睇咧？ 澳门个 cable， 澳门 cable TV， 但系澳门个 cable 咧，我都系睇啲即系我自己中意睇 documentaries 嘅台咧，即系我唔系唔睇。 即系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系啦，即系我睇 NGC 啊嗰啲嘅，即系嗰啲嘅 channels 嘅。咁但系你又叫我开电视去睇嗰啲咁样嘅免费台咧，我真系完全冇兴趣，我都系嘥时间嘅，我自己个人啦。咁但系即系你头先。讲即系头先都讲到嗰啲咁嘅剧集啦，咁样嗰啲喺度 sell 啲靓仔靓女啊，咁样喺度咁即系，我觉得系个观众嘅口味的确系好广泛嘅，因为的确咧有一类别嘅观众咧，其实佢就唔想思考。 系， 点解我要睇套戏，你仲要我思考咧？ 电视就系一件咁嘅嘢嚟噶嘛？ 唔系噃，有时我嗱，当然你， 但我个人自己唔系我自己中意一啲有深度嘅嘢啊。 都唔可以讲话叫深度，而系你能够反映到社会现实同埋状况。你真正嘅高手咧，其实唔需要你嘅观众啊，用好多嘅努力去思考嗰个问题，已经得出个答案。嗱，呢个系我嘅标准吓。即系如果你话我唔知其他啲即系名导演嗰啲系点啦，系搞到咧，即系大家要睇完套戏之后咧，仲要开会讨论。咁我唔覺得嗰套戲成功喎、即係阿 Anthony 有個唔同意見，我有個唔同嘅意見，阿龍有個唔同意見，大佬你估我做大軍閥啊，大哥，係咪先？你理論上即係好似好簡單啫嘛，逆權大狀 係 使唔使分析啊？ 第一時間你已經睇到啦， 好容易 draw 到個 conclusion 咁係乜嘢啫嘛？不過有大家有唔同嘅 perspective 同埋 angle 一件事，係嘛？邊一個 instant 令到我哋覺得感觸最深，又係另一件事。喂，但係成個 film。在套戏里面已经是清清楚楚的脉络是讲什么 东 西、所以我又觉得奇怪，为什么现在韩剧没有这个逆权大状的元素，为什么韩国人这么飘革命，是不是那些女都揸着个汽油弹的嘛，不过他没力掟就给条仔掟的嘛，就是给龙那么掟，是吧、你以为你肥这样。咁但我又唔明，即系点解而家韩剧而家搞到成咁啊，大佬。 咪电视同电影嘅分别嚟嘅啫，呢啲系啦，即系。 电视同电视， 唔系有一样好紧要嘅，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咧，即系其实翻到屋企咧，尤其系食饭嗰个时间，即系所谓合家欢时间啦。即系嗱，你自己本身如果你话开个电视，佢播一样嘢，受唔受欢迎都好，总之最主流嘅电视播嗰个节目，即系你系冇得 argue 嘅，你系冇选择嘅。但系嗰样嘢，如果你自己拣嘅时候就唔得啦，你要用即系嗱，你好简单就系话，你如果你屋企收费电视多。 系嘛频道多，你要揀嘅时候就好 Q 麻烦。你以前无线有个作用就系、是、其实佢系可以统一到好多人嘅思想噶嘛，系、嘛？即系其实系佢系好多人好多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同埋共同话题嚟噶嘛， 同埋好强调个人嘅努力噶。你见啲无线剧集系， 即系你个人嘅努力， 即系狮子山嘅精神， 即系呢个系即系所谓嘅即系价值观啦，系嘛？咁、你澳门唔同香港一样嘢就系话，诶、哎，你除咗呢个电视新闻之外，或者你好即系你见唔到有啲文化作品，其实系可以唤起到即系澳门人嘅一个同感，系嘛？或者系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一啲大家集体回忆啊，你冇呢啲咁嘅电影啊、电视剧都，你起码香港，喂，你衰衰地都叫做有个咩啊？你港台都会间唔中做下呢啲嘢啊。 其实你讲澳门系有噶，即系例如阿杜汶泽同埋阿伊莎贝拉拍 嗰 个 香港都系靠香港啊嘛，系嘛？ 系， 唔系不你好难怪，因为澳门即系确实咧，等于我哋一个社区嘅啫。 啊， 你澳门即系真正嘅法定人口五廿几万啫嘛。 嗯，即系如果系有身份证嘅人咧，即系澳门身份证嘅人应该 常住人口咧。 常住啊，常住应该有五廿几到六廿万中间。 O、okay, K， 即系十万个。 但系因为咧，澳门咧系大概即系叫做义工咧，系有成十几万人嘅。 O、okay, K， 即系 十几万人喺度做工啊，咁嗰啲都系常住人口嚟噶。 O K， 咁嗰五十几万再多加多十零万，咁咪少过我哋一个观塘区啦。系嘛？观塘区都六七十万人啦、 啊。唔怪之得港产片咧，如果拣喺澳门度取景嘅话，通常都系感觉到好似好局促嘅环境啊。你睇放逐都系咁样嘅、即系一个好狭窄嘅环境嗰度做枪战，营造个压迫感咯。先至喺澳门度取景嘅啫嘛，你见到佢哋， 亦都有一个取景方法，就好似激战咁。 嗯， 即系我哋可以回归翻一啲即系殖民地年代嗰种感觉。 系， 唔系有啲怀旧。 澳门有作用嘅，其实相即系你比香港嘅即系导演啦，即系其实有作用就系其实系有啲啲啦。即系其实澳门咧有同香港比较咧，佢系比较保留到咧。旧香港嘅情怀其实系，即系你起码街道你会见到系有少少，即系你可以仲可以保存到以前，即系七八十年代香港面貌。 嗯， 即系呢个喺新马路附近，我见到呢咁样嘅即系地方，但系你香港就变得好快啦，当然系，系嘛，即系一间麦记都保唔到啦，弥敦道，即系系嘛。 咁呢个亦都系因为香港经济发展嘅步伐嘅问题嘅， 吓 系嘛，即系你，我记得我嗰个朋友讲嘛，即系澳门嘅财富。是围绕住间赌场嘅啫嘛，系嘛？跟住其他嘅行业就其实已经系公务员咯，系嘛？我唔知啊，周庭兄你嗰阵时僆仔嗰时点讲啦，系咪？澳门人得两条路，入赌场做公务员、，no more no less 啦，系咪？ 唔系，即系我唔知啦，我唔知点睇啦。以我理解，可能就系话，你可能地方细，即系好多嘢都身不由己吓、啊，即系所以好多嘢都惯咗认命，咁所以。喺澳门出到阿周庭希你啲人咧，即系其实我都觉得系比较 surprise 啊！ 有冇觉得自己异类啊？ 系咯， 哦，非常异类 啊！有冇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嘅感觉？ 点讲咧？我都系大家取向唔同，即系你当然啦，我都去到即系如果你好抽离咁样讲，哦咁，总之全即系可能系啦，好大部分嘅澳门人咁都系觉得即系生活咧系嗰个即系生活系最紧要嘅咁样咁，系咁系得我一条傻仔咧，咁系中意争取啲权利啫嘛，咁权利有啲咩即系食得嘅咩咁样咯，咁啊，我呢条傻仔咧系中意去争取公民权利咯。 咦，你讲到你自己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样，系咪有啲悲哀咧？其实对澳门 唔系咁，其实而家好多人都逐渐，喺我嘅角度啦，即系都系会认同，即系我哋需要多啲嘅权利嘅。咁、当然冇可能系前古人后无来者，都大把去即系前人去叫做追逐紧出嚟啦。咁、但系即系你睇翻，虽然喺澳门好似我哋呢啲人系非常之异类，但系其实你睇翻喺西方嘅社会，咁先叫正常啊嘛。 系啊， 系。 但愿你唔系永田铁山。 我问多一句啦，即系其实嗱，周庭希你本身就系、是、即系你同时间系一个即系同性恋啦，即系或者系可能系俾主流社会所俾排挤嘅一群人，即系会唔会就系话你由细到大咧，即系觉得哇呢个世界好唔公平，所以先至即系将呢种不公呢种即系不平啊呢咁嘅心态咧，就投射埋喺社会公义度，所以先参加社运咧，其实。 其實我去參與同運咧，或者對自己嗰個性傾向嗰個嘅認識啦，咁係比較後嘅時代嘅、 嗯。 我自己即係都係到十七十八歲咧，先至即係去面對或者承認咯。咁、 嗯、 你話對於社會不公嗰個嘅認識咧，即係其實係開始先嘅咁樣，係、 嗯、 啦。即係其實我自己最初係即係由睇新聞嘅比較邊咧，覺得澳門好多嘢咧係好離譜嘅。咁、嗯、我記得就係我小唔係十年唔少，中學大概三四年班嘅時候啦。咁當時其實我唔係睇本地新聞線嘅、 嗯， 我係中意睇啲國際新聞線嘅。咁、 嗯、 我睇啲 都唔係睇香港新聞， 當然唔係睇香港嘅國際新聞啦。咁啊，睇國際新聞線嘅， 死快啲。 睇完之後，跟住咧，跟住啊覺得睇下本地，跟住睇哇有冇搞錯啊？澳門日報即係根本啲嘢新聞報完都係冇報嘅，點解啲咁重要嘅嘢？竟然可以即系将佢放到， 但系啲少少事，即系澳门就系少少事，将佢发大都好紧要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 即系呢样嘢，我引起我反思啦。即系最近，即系其实香港都有咁咩所谓狗碎主义系嘛？ 系啊， 即系呢个港铁撞死狗件事件炒到咁大，其实我唔知啊，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其实会唔会就系香港人开始对自己即系生活里边比较重要嘅事，即系都冇话事权。所以只能夠係將啲即係所有不平等，即係其實所有不公嘅嘢，即係覺得唔憤氣嘅就投射喺只狗度咧。 啊，你睇到香港咁香港人咁高啊，我就喺度諗緊香港人 咁啊唔係好高喎呢個講法。 唔係啊，更加低一樣嘢就係香港人忍咗港鐵好耐啊，所以先至用只狗就去發泄啊， 總爆發 係 啊，就好似澳門咁，你個總爆發忍咗你個好多年嘅啦，所以呢個彌補法案就抽你一下 係啦， 所以其實有好多革命咧，有時好多革命啊，或者社運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交通事件引起啊嘛。你講到數到遠嘅，即係呢個 革命保路運動， 保路運動就係啦，係 啊， 係嘛，即係地鐵亦都係啦，即係咁多失誤。系嘛？哇！你好似而家即系你啲 project 下下都话超支嘅，你要香港人埋单，喂，梗系唔肯过你啦。 同埋好多时运动同革命都好多偶然性嘅，系嘛？即系正如头先回应翻周庭嘅讲话，你搞弥补法案嘅时候，你都好 shock 噶，你都管咁多人，唔好话政府 shock 啦，系咪先？但系呢个就系一个显示，就系一个所谓人民力量嘅显示噶嘛。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好、 啊，多谢我哋 Macau friend 过嚟，啊，佢赶住搭船，如果唔系今晚阿淡喺度咧，我陪你一齐搭船翻个澳门。 好，多谢周庭，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拜拜。